早晨啊，亦都要加多句圣诞快乐。今日咧就系2023年嘅12月25号早上，咁啊当然啊公众假期，因为今天系圣诞节，冇错啦。咁啊农历方面都要讲讲，11月13啊吓，咁啊咁啱今日有13度，相对湿度49%。哇，如果13度嘅话，其实都比前两日嚟讲咧。叫做和暖咗好多噶啦吓，因为之前都系个位数，咁但系今日都见到又都系13啊，算系几高噶啦吓，几好几好。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寒冷天气警告同埋霜冻警告咧，咁啊喺早上嘅时候都系生效紧嘅。收听紧嘅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吓，咁啊继续咧都有白元浩小白喺直播室入边陪住各位听众。圣诞节嘅时间咧，一齐开心，一齐快乐，亦都一齐欢度呢个佳节。如果你同我一样都系要翻工嘅话咧，唔需要担心，咁啊，即系代表你都有人陪咯。如果你今日唔使翻工嘅，咁就好啦。我哋仍然会继续陪住你。 晨光每日一格。 尽情欢乐嘅话咧，其实有阵时就冇啲乜嘢秘笈嘅，反而系享受人与人之间嘅相处，呢、这个已经系最重要噶啦。圣诞节嘅时候，唔知道你会唔会收到一啲嘅礼物，自己系会喜欢嘅，定还是你都系跟翻传统，去到呢个拆礼物日啊 ，Boxing Day 嘅时间先至会将你嘅礼物打开呢？小礼物系可以令到一个人快乐嘅，同样，原来喺我哋嘅生活上边，我哋懂得用一啲嘅说话，用一啲嘅态度。俾到一啲快乐感觉人哋嘅话，人哋亦都会铭记心中，亦都可以令到你嘅工作事半功倍。圣诞节啦，不如用一个笑容当系送俾身边每一位嘅朋友，令到大家都开开心心，可以欢度一下，感觉一下假日嘅快乐啊！除咗要留意住快乐嘅感觉之外，仲要留意住呢个气温。啊，13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啊，有寒冷天气警告同埋霜冻警告，真系老土硬踢，冇嘢送俾你，送你一番雪花。 树木已孤单地躯壳，白雪的漂泊来期待你。缅怀你会黑的眼光，活在这冬天冰封感觉，缺少触觉，如何为你去促写我的感觉？站在雪靴的足迹里，雪花的飞碎如流泪，莫怪谁这影子不要追，愿在我衣衫中的一角里，妄想思绪来寻觅你，那温馨叫那冬天消退，雪也许知道，当天我心碎，送你一瓣的雪花。再想想如何维系远远爱念绵绵，期望你愿留下，送你一瓣的雪花，犹如心中的雪话，能再偶遇吗？只不要追，愿在。 衣衫中的一个女，妄想是上来寻觅你，那温馨叫那冬天消退，说也许知道，当天我心碎，送你一瓣的雪花，再想想如何，唯系远远爱念绵绵，期望你愿留下。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啊、 晨光大家，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六点十五分的早上，你哋好啊！咁啊，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如果你谂住系出去有啲活动嘅话咧，要留意啦。天晴嘅早上，天气寒冷，日间非常干燥，咁啊，最高嘅气温大概系17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风，咁啊，稍后转吹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咁气温咧会系逐步回升啦。而家1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 48%， 哇！呢、這个真系湿度真系相当之干燥啊吓。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二至到四，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咁另外亦都见到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寒冷天气警告同埋霜冻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噶。咁啊话就话会系回暖啊，咁啊到底回暖嘅温度会系几多度咧？咁啊睇翻呢几日啊，星期四咧有机会会有啲雨水嘅，咁去到星期五嘅时间都系17至到21度，咁啊整体性嚟讲咧。都是去到呢啲位置，因为温度方面去到呢啲位置啊，吓，即系又唔会话一下咁去翻二十几度嘅，即系无三不成几，21都未算二十几度。好啦，睇翻咧就系、是、晨光 Coffee Time 咯，有好多人咧都会喺圣诞节嘅时间，希望咧就写信俾圣诞老人噶噃，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咧？每逢圣诞节咧，都会有小朋友写圣诞卡咧，就俾圣诞老人咁啊，话俾佢哋知我嘅愿望系啲乜嘢。嗱，香港邮政每一年都会收到大概6000封嚟自世界各地寄俾圣诞老人嘅信件同埋圣诞卡噶。咁啊，为咗都唔会辜负小朋友嘅期待，咁啊，邮政局咧，咁啊，其实喺过去40年都会安排人以圣诞老人嘅身份逐一回信。咁啊，以圣诞老人嘅身份回信超过10年嘅朋友咧，就话到啦，以前小朋友大部分嘅圣诞愿望。都是要某一种特别的玩具，近年呢疫情影响，他们留意到原来很多的、来信都是希望家人身体健康，哇正啊。好啦，每一年呢咁邮政亦都会一啲设计圣诞卡㗎，咁由圣诞老人身份嘅人呢咁亲手写信呢就回信俾来信嘅朋友。有担任圣诞老人超过10年嘅朋友呢就话到啦，每一次呢即係做到呢个工作呢，佢都觉得係相当之伟大嘅。即係好多时呢就会发现到原来小朋友呢係真係会分享一啲生活上面嘅大小事情。例如係媽媽有咗 BB 呀，我就快成为呢就係哥哥，就快做姐姐。咁亦都希望呢就係收到圣诞老人嘅回信。只要信封上面写住圣诞老人收，加上呢回邮地址，贴上足够嘅邮费嘅话，咁就会得到呢一个亲笔嘅回信㗎啦。 呢份咧亦都系一份好有意义嘅工作嘅。咁啊，唔知道你有冇曾经寄信过圣诞老人，或者唔系净系寄俾香港嘅圣诞老人噶噃？可能咧亦都系寄俾，例如系芬兰嘅圣诞老人，寄到去芬兰。如果你有嘅，或者曾经向圣诞老人许下过愿望嘅，你又记唔记得你嘅愿望系啲乜嘢呢？会唔会真系想要一份特别嘅玩具，自己喜欢嘅玩具，定还是你都好似而家啲小朋友一样，想要嘅系身体健康呢？ 窗前的月光把夜空都给点亮，坚定的信仰至少内心的善良，人类的心上有太多欲望，天真被捆绑，孩子的愿望简单的让人惆怅，我们都前往快乐原始的力量，儿时的志向，年少的轻狂，不知不觉被世界活成是孤春阳，都是自找的悲伤，人都会欢欣倔强，轻描淡写的带过装坚强，聪明的傻瓜，活该自找的悲伤，你和我是不是有点像，理直气壮，心里很慌，飞翔，但是人没有翅膀，离开了家乡，编织自己的梦想，我试着模仿大人的坚强，就算泪水不小心就淹没，胆怯的带过害怕，伪装坚强，聪明的傻瓜，活该自找的悲伤，你和我是不是有点像，理直气壮，心里很慌，受了点伤也不投降。 这首歌来自恩济如惯性倔强， 神光第一线，星期一神光正能量卫星， 星期一的早上跟大家看看，我们经常都是面对着气候变化极端天气的问题，好像我哋有時喺夏季咁，大家都會記得啦。我哋喺呢一個嘅雨水上面咧，哇！真係落咗一場咧，又係幾百年一遇嘅大雨啊！嚇，呢啲極端天氣咧出現越嚟越頻繁，影響到我哋嘅生活。 其实呢唔单止淨係香港㗎，咁唔同嘅国家佢哋亦都受到呢譬如熱浪啦，甚至乎暴风雪嘅侵袭。咁剛先听新闻简报嘅时间又话到喺日本啊有一啲嘅极端天气去到呢就影响住，咁甚至乎呢会影响到人嘅生命添。咁所以呢我哋都要多加留意一下。其实睇返而家无论係韩国定还是日本，佢哋都正在咧，就係遭受到唔知幾多年一遇嗰啲嘅大風雪啊！咁又話到零下咧，有二十幾度啊！咁所以呢啲即係生活，我哋都好難想象。咁啊，睇翻啊，當地更加咧就話到有好多嘅水管啊，因為凍得滯咧就爆裂咗。咁啊，電纜有陣時可能又會斷咗，咁都係因為太凍啊，凍到斷咗。咁啊，影響到咧就係當地一啲食水同埋電力嘅供應。你諗下喺零下二十度嘅話，你完全冇水。亦都冇电力供应嘅话，咁啊生活咧都相当之困难啦。所以我哋人类咧系面对住呢啲咁多嘅问题，如果想扭转呢一个嘅局面嘅话咧，就唔系一个人可以做得到嘅，应该系所有人一齐出一分力。咁啊，为咗鼓励学生关注咧就系气候变化嘅问题，咁啊有电力公司咧就同城大合作啊，成立咗一个叫做咧就系低碳能源教育中心。早前咧更加咧就举办咗一个叫做低碳节能小发明比赛，并且咧就喺即系之前嘅时间啦吓，十月十六号咧咁啊已经举行咗一个颁奖礼啦。咁我哋可以望翻咧就系一啲嘅情况。好啦，咁佢哋亦都好多嘅创意嘅，为大家咧社会上面注入一啲嘅正能量。佢哋结合咗创意啦、STEM 啦，同埋咧就环保嘅元素，咁希望咧就可以利用呢啲生活当中嘅环保小发明，咁啊嘅设计，咁啊可以为大家环保尽一分力噶，更加会利用 3D 嘅即系 3D 打印技术啊，制作立体作品嘅模型噶噃。咁啊，主办方更加话到啊，比赛咧就贯彻佢哋自己嘅宗旨噶，希望可以俾更加多人关注到气候变化。同时咧，就透过加入 STEM 嘅元素，等参赛同埋一啲嘅同学仔啊吓，了解新科技点样可以持续发展呢？今次嘅比赛咧，佢哋话到反应非常之热烈啦，总共有超过1000名嘅中小学生参加，咁啊足以证明环保同埋咧就减碳嘅教育嘅成果喺大家心入边咧系非常之占一个重要嘅席位噶。诶，都系我朋友呢位，边位咧就系气象学会嘅发言人啊，梁荣武啊。梁荣武咧就话到啦，要成功去到应对气候变化嘅话咧，就一定要集大家嘅力量。啊，呢个比赛咧就可以话推动年青嘅一代咧去到关注呢一个气候嘅变化。啊，咁其中咧佢哋更加话到啊，有一位嘅朋友啦，咁啊小学组嘅冠军啊，佢嘅灵感咧就系嚟自一次嘅打风，得奖嘅作品咧叫做高流风电轮。咁啊，源自一次打風嘅經歷，咁啊話到天文台懸掛十號風球嗰陣時咧，佢咧就同屋企人啊正在咧就準備翻屋企，咁啊當佢行過兩棟高樓大廈，發現呢個風勢咧竟然間係特別大，原來呢一種咧就叫做風洞效應。咁於是乎咧，佢就利用呢一個嘅啟發啊嚇，利用風力喺為到大廈咧就提供呢個電力，設計出一個叫做風流風電輪。咁所以话咧，小朋友嗰个嘅叫做 attention 啊，佢哋嗰个注意度咧好好啊，可以留意到咧就系身边好多唔同嘅事情啦，佢哋嗰啲嘅发展到底系点样，咁啊将呢啲嘅灵感咧就放翻喺啲环保嘅设计上面，咁啊为社会咧就带嚟一啲新嘅气息、新嘅正能量，咁啊令到大家有更加多新嘅点子喺嚟紧嘅时间，可能呢一个真系会成为一个伟大嘅环保发明嚟噶吓，咁啊大家可以多多留意噃。 专心听功课，那霎眼过了几岁，情仍在砌堆，傻傻心很错乱，这圣诞相隔几千公里，乱发 postcard 来烦你，啰啰乱啊 早上的时间6:29，未发生的圣诞舞会，圣诞舞会由今日发生啦，今日梗系未发生啦。叮叮，6:30嘅新闻简报先啦，转头真系转个头翻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小白陪住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昨晚平安夜，多区都有庆祝活动，其中西九文化区的圣诞市集吸引不少市民到场，感受圣诞气氛，欣赏烟火，并且同巨型圣诞树合照。中环海滨亦都有嘉年华，唔少人一家大细或者同朋友到场玩机动游戏同埋摊位，大家都满载而归。有市民话今年圣诞气氛唔错，亦都有人选择留港消费，希望振兴本港经济。中环兰桂坊虽然气氛热闹，但系兰桂坊协会预计酒吧同埋餐厅喺今个圣诞假期整体生意会减少一成。教宗方济各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教堂主持圣诞子夜弥撒，拉开了圣诞节庆祝活动的序幕。方济各在讲道之中呼吁和平的时候，未有明确提及以色列或者加沙，但是就多次提到暴力和战争。教宗认为正义并不是来自武力的展示，强调耶稣不会透过武力的展示来消除不公正，而是透过爱的展示消除不公正。教宗当日亦都在圣伯多禄广场的每星期祈祷中祈求中东和乌克兰的和平，并且为饱受战乱、饥饿和奴役的人祷告。教宗又呼吁信众以简朴的方式庆祝圣诞，不要将庆祝节日和消费主义混为一谈。以色列军方话，星期日再有一个士兵在加沙战斗之中死亡，令到星期五以来阵亡士兵人数增加到15人，是自10月27日以军在加沙展开地面攻势以来伤亡最惨重的一个周末，亦都令到地面攻势展开以来阵亡以军人数增加到154人。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内阁会议上承认以色列在加沙战场上付出沉重的代价，强调以色列别无选择，只能够继续战斗，直到取得胜利和实现所有目标，包括摧毁哈马斯、人质获释和确保加沙对以色列不再构成威胁，形容将会是漫长的战争。法国当局日前以涉嫌人口贩卖扣留超过300个印度旅客，但是消息人士说这一批旅客将会获释继续行程。一架由迪拜飞到尼加拉瓜的空中巴士 A340 客机星期四在法国马恩省雅德里机场加油的时候，因为遭到匿名举报，说客机上的乘客有可能是人口贩卖的受害人。机上303个印度乘客被法国当局扣留，法官其后查问这些旅客出行的条件和目的。涉事客机属于罗马尼亚一间包机公司，机上据报有11个未成年乘客没人陪伴，而2个乘客就被扣留以核实他们的角色，另外有10个乘客已经寻求庇护。消息指部分印度乘客可能是阿联酋的工人，他们可能计划前往尼加拉瓜再非法进入美国或者加拿大。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朝早天气寒冷，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渐转吹东风。展望未来2-3日，云量较多，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是12度，相对湿度50%，寒冷天气警告、霜冻警告同埋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 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哋成日要求小朋友应承我哋好多嘢，但系其实大人系咪可以加啲童心，应承小朋友进入佢哋嘅世界，了解佢哋嘅谂法，关心佢哋嘅感受呢？小朋友嘅想象可能天马行空，就等我哋试下同佢哋多啲讨论，话唔定会有新嘅启发。同儿童事务委员会一齐为小朋友打打气啦！ 同声同气创未来。 我系骚动音乐嘅宾臣，今年圣诞咧，我最想石淡嘅屋企人咧，就系我屋企个三只猫猫啊！因为每逢冬天咧，佢都会捐入我个被窦嗰度取暖，唔得，我都要报仇，揽住佢哋石翻几啖，等我自己啊都可以暖翻阵先啊！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 Merry Christmas。 嫁俾我啊！ 你同你父母嘅关系点噶？ 吓， 同你嘅兄弟姐妹关系又如何？ 关事咩？ 究竟原生家庭对建立亲密关系有啲咩影响？ 想知道，留意今个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家庭秘笈， 请嚟婚姻及家庭治疗师陈淑玲同大家分享夫妻相处之道。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家信守一生。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全仔 咁，咁多位晨光嘅听众，而家嘅气温系12度，相对湿度5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埋霜冻警告现正生效嘅。早晨啊，小伯。 喂，早晨啊。 哇，圣诞节咧都要翻嚟同大家做晨光咧，呢件事真系特别精神。 咁啊，梗系啦。点啊？你去咗边度玩啊？ 去边度玩啊？冇啊，寻日都系叫班朋友嚟咗我屋企咋。 系咩？ 系啊，咁啱我屋企人又去咗旅行啊嘛， 哇！ 咁就可以即系同班朋友喺我屋企捣乱咯， 吓， 好玩啊， 正喎、 啊，你咧？ 寻日就凑小朋友， 唔系咁，你同小朋友去咗边啊？ 寻日咧就有其中一个大嗰个咧，就喺我阿妈屋企嗰度咧，就玩咗一日， 哦， 系啦，咁我就带细嗰个咧。就出去买下呢样买下嗰样咁样，系 我都真系出去行街， 买下啲日常需要用嘅嘢啦，都系。 我寻日都系同班朋友去买餸啫嘛， 系咩？ 我哋去玩嘅嘢就系去买餸咯， 系啊，玩煮饭仔啊。 系玩、 哎，恭喜你啊！恭喜你啊！ 系玩呢、這、一个打边炉 哦，正咯、啊，打边炉 系啊，之后又佢哋又， 我以为你会 B B Q 添， 哇！太冻啦，天台如果天台 B B Q 冇啊，我哋抵唔到寒冷啊， 系嘛？ 系啦，嗱今日咧亦都试下同大家玩一个新嘅，咁啊叫新游戏嘅，即系玩个游戏仔啦，咁样。嗱、 啊、 就问一个圣诞节嘅冷知识嘅， 系 系啦，第一条问题咧，我觉得小白你应该知嘅，俾你估下啦，俾、啊、你估下第一条问题， 啊、 就系、是、啦。究竟哪一个国家的圣诞传统习俗里面 女仔咧会将自己只鞋由膊头嗰度抛出嚟去测试第二年可唔可以出噶？ 嗱 嗱，第一条啊，第一条啊， 有冇 A B C D 拣噶？ 有 A 咧系瑞典、 啊、 ，B 系挪威 ，C 系捷克 ，D 系韩国。嗱，讲多次 ，A 系瑞典 ，B 系挪威 ，C 系捷克 ，D 系韩国。 挪威， 挪威。答案是捷克啊！ 哎呀， 原来咧捷克有一个圣诞的传统习俗，就是咧女仔啊会将自己对鞋由膊头嗰度抛过。 嗯， 如果那个鞋尖咧系向住到门嘅话，就代表自己明年可以出嫁啦。 系呀， 系呀。 哦，咁你有冇试过啊？你系咪今年嫁得出啦？ 哦，因为我唔系捷克人，咁所以我相信呢样嘢咧喺我身上都未必系准噶。 哦，咁样噶？ 咁我都唔需要试，都知道自己下年唔会出嫁。 系啊，好难讲噶呢啲嘢。 咁激啊？ 系啊，咁你又玩煮饭仔啊？咁啊又邀请朋友去你嗰度玩啊？咁样。 但系我啲朋友全部女人嚟噶。 哦，系咩？ 哦，系啊。 哎呀！ 哎呀！系咪好激动啊？ 都好激动啊！ 嗯，所以我都知道我下年就应该唔会出嫁咯。 哦，未必嘅。 我希望都可以，哇，好激啊呢、這个都。 可能突然之间有啲真命天子你会见到呢。 哇，咁但出嫁有啲夸张，唔好啊，唔好啊。见到 OK 㗎啦。 係咪 出嫁可以等多阵。 见到见到㗎 啦。係啦。另外一个第二条问题啦。就係、是、最早嘅圣诞老人究竟系咩国家嘅人呢？ 哦、A 唔系芬兰咩？ 你俾我讲嘛先。A 系芬兰。B 系土耳其。C 是美国 ,D 是英国。 应该是芬兰啦，是吧？ 哈哈，你以为圣诞老人是芬兰人？ 不是的，原来。 不是 的。圣诞老人是什么人来的？ 原来一开即是他的原型啊。 哈。 他的原型其实是公元前四世纪的土耳其主教。 哈，土耳其人来的原来。 是啦，他就成日即是匿名咁样送啲礼物啊俾啲穷人。咁、哦、所以当地人就为了纪念他呢就圣、嗯、就设立了一个 日子叫圣力Nicholas Day， 咁、 嗯、 但系因为呢一个主教嘅故事就传入咗去荷兰，咁、 嗯、 又令到佢转之街环有啲小说啊，咁样就变咗一个叫做 Santa Claus， 咁、嗯、就成为咗一个最初嘅起源啦、 哦。 但其实都唔系芬兰开始嘅， 系啊， 系啊， 系啊，咁啊，芬兰咪着巢鸠占攞样圣诞老人， 但佢又真系有个圣诞老人村， 佢有啊，所以佢做得好啲咯。 诶，系啦， 系啊，佢发展得好啲咯。 同埋我喺度谂咧，系咪土耳其个？哦，个宗教少少唔同， 可能系，可能系， 系有少少唔同嘅，咁所以实际上就变咗做芬兰可以成为一个大家以为嘅发源地咯。 哦、可能芬兰嗰度多圣诞鹿咧， 或者芬兰 其实美国都好多圣诞鹿噶，嗰啲好大只嗰啲鹿咧。 你有冇试过即系坐过嗰啲圣诞鹿啊？ 我冇、 啊。你想唔想試？ 你有冇見過喺美加嗰度好多呢一類型嗰啲好大隻嗰啲鹿咧？一撞撞爛架車嗰啲啊！ 嗰啲如果 我都唔記得咗個品種叫咩？ 嗰、那個睇片嗰啲就睇得多咯。 啊、 但我成日都喺度諗，如果真係有機會，我會想試下坐。但係又同一時間覺得我好似喺度糟質佢咁樣咯，有少少。 咁佢咁大隻嘅話，其實佢又唔会好俾你租得到嘅，你咁弱质纤纤。 哦，如果得我一个坐就系咯。 系咯。 如果加多四五个人就好似唔系几好。 吓、 啊。系啦，希望大家都可以过一个开开心心嘅圣诞节啦。 系啦，咁啊，朝头早啦吓，6:43嘅早上啦，同大家再望望天气先。天晴，早上天气寒冷，日间咧亦都系非常干燥嘅吓，咁啊，大家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啦。 谁居住与我处隔几远，间歇性会重遇，旧事要数，怕笑容停不住，或落泪亦不打算再霸占你时段。若有过一两年三五年不见，日历要每张的揭，每张的跌，终于有一次，我和你同意，前度要相见，不 太好意思，但就算藉口非真挚，都不必羞耻。为何严重到连讲声你好都发觉太俗套？未至于天下大乱程度，没太多争议要你烦恼，还是根本你我知道是什么都不讲比较好？为何沉默到连嘴巴也懂少两句是情操？改变不到现实是残酷，起码工作和情人安好，能为此刻套为自己加分数。寂寞是种障碍，我中了某神愿。若有过一世人，几世人不见，吻近放纵不一贴，信心一跌，终于会胆怯。你携带诚意，来电过几次，不计出发点，但就算目的皆安慰。为何严重到连讲声你好都发觉太俗套？未至于天下大乱程度，没太多争议要你烦恼，还是根本你我知道是什么都不讲比较好？为何沉默到连嘴巴也懂少两句是情操？改变不到现实是残酷，起码工作和情人安好，能为此刻到为自己加分数。我们尽心相衬，证明为爱牺牲当初太过狠，然后情感不够默了心，再遇爱人竟可倾起战争。程度未够好，相信我已做到，还是根本你我知道，扮自卑都得体点更好？为何未发觉？如果当你好，一个我未能好，不过不失亦极尽人道，跟你干杯求全球安好，而和平结尾就是好心好。 早上嘅6:47啊，13度嘅气温，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啦，寒冷天气警告同埋霜冻警告都系生效紧。最高有 DJ 嘅敲门，以及咧就系田字林宝 DJ 嘅为何严重到这样。早上6:48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翻翻嚟晨光 KOL， 嗱，嚟到圣诞节嘅朝头早咧，我哋上个礼拜讲完圣诞装咧，就为大家预备下个星期嘅除夕装嘅，所以呢个时候同阿东讲声 Merry Christmas， 早晨啊东，我哋咧请嚟我哋嘅星级化妆师为我哋介绍一下，究竟除夕倒数嘅派对妆容咧，应该去点样做嘅？我问一下你先，你有冇一个出街倒数或者 party 倒数嘅习惯嘅咧？ 以前细个一定喺屋企嘅。就會開住電視， 一起望住電視倒數之後瞓覺咯。係啦，就係咁啊！倒數完，某台啦，倒數完就瞓覺啦。即係慢慢出去試過一次時代廣場啦，都試過海旁啦、尖沙咀啦，太逼啦，因為即係越嚟越大個就開始去 friend 屋企過咯，或者去出邊搞 party 咯。 哦，咁你而家都係有 party 嗰啲？ 有 party 嘅，12点过后，开始咁样大家饮杯咁样。 好开心啊！我都好颓，我就系试过人生唯一一次咧，真系出去尖沙咀系我中午嘅时候，嗰阵时咧参加咗旅发局有个类似青年大使咁样嘅计划啦。咁其中一个你可以赚呢一个嘅所谓赚啦吓，拎呢一个义工时数嘅方法，就系你逢倒数嘅时候咧，就去佢派你去嘅地点，去派一啲打气棒，或者一啲头箍嘅。咁 我咧嗰陣時就同我個朋友拎住咧勁多袋咁樣咧，就周街派啦。咁然後見到人就派，見到小朋友就派啲閃閃發光嘅頭箍咁樣啦。我幾乎我派親啦，每隔五個就有一個問我：咦，你係咪派曬就可以收工㗎啦？我話其實我係義工嚟㗎。 義工。 啊，冇錢收㗎，即係全部嘅樣都勁 shock 啦。 咁其實你派曬咁去邊啊？即係如果嗱， 派曬之後，我咪匿翻去一個窿入邊。我哋嗰時因為早好多去嘅，所以我哋匿喺一個窿入邊咧，霸咗位就諗住去睇煙花咯。就係、 是、我未睇過現場，我未睇過現場煙花。 我睇過，其實真係靚。我自己咁講啦，一係真係我人生見過最靚嘅煙花咯。 因為你近啊嘛，係咪啊？ 好近，同埋你又覺得哇，真係好攰啊！ 但係如果假設我試過一次尖沙咀咧，真係你隔你八九點去先可能有機會。嗰陣時九點十點已經封曬啦。 係我 你就兜個圈去到半島酒店。咁就冇啦。 我六七點已經到嗰度啦，因為要 preparation 啊，我哋嗰啲，所以神總已經霸咗個靚位啦。 所以留咗六七個鐘喺嗰度。 係啊，就喺度派嗰啲打氣棒。 咁嗰時有冇化妝？ 唔識啊，嗰時中午唔識化妝噶，但我就永遠記得嗰種人逼人嘅嗰種感覺咯。 係唔好嘅，定係好先？ 梗係唔好啦、啊！你仲要嗰時咁矮喎、啊，哇逼到咧真係貼住，又睇唔到，又真係貼住我，我諗緊哇，咁逼唔逼得翻去嘅咧咁樣。真係好誇張，咁所以我就試過一次之後咧，我就年年都係，我年年都喺屋企倒數嘅，係啦。但我會 今年咧， 我今年好似都要自己一個喺屋企倒數，好挑戰添。 打開電視台咯，或者打開電台咯， 係咯，打開電視台，或者我今年爭取有呢一個倒數嘅 party。咁不過我相信聽眾們都應該有倒數 party， 唔係好似船仔咁永遠都係同屋企人，同屋企人倒數都開心嘅。但係我就永遠真係喺屋企望住電視倒數嘅啫。但係咧出到去倒數咧，我覺得第一樣嘢人多，第二好逼，第三咧因為人多嘅關係，由凍都會變熱嘅。 係啦，係啦，太逼啦，因為 係啦。咁有啲乜嘢你覺得除夕嘅妝容一定要有嘅咧？ 如果女士們如果除夕真係出去倒數啦、party 啦，或者係真係出去出邊行住去企喺街度倒數咧，真係個妝要非常之持久， 非常之持久。 因為你一定要 keep 到過12點啊嘛， 係啊， 即係如果假設你聖誕節嘅 party， 你都可能啊十點十一點嘅，哦唔得有啲事又要走啊，或者轉 party 都可以嘛，但係你倒數一定要過12點噶嘛， 係啊， 咁你仲要逼到去地鐵站或者搭其他車，你都一兩點先翻到屋企啊最少。如果假設你真係 party room 或者啲其他地方搞 party， 你都冇咁快走到啦，咁所以你個妝一定要好持久。 哇， 係啦。 咁但係你覺得譬如一個持久嘅妝容有啲咩秘訣呢？ 嗱，先講底妝啦，你必須要 step by step 嘅妝前護，即係如果假設你普通嘅妝容，可能都建議可能普通爽膚水啦，再加面霜，再加一啲妝前護 base 就可以啦。咁但係如果你真係想個妝容更加貼服、更加持久咧，你必須做好一個全套嘅一個 skin care， 全套嘅護理。即係爽膚水啊、精華啊、眼霜啊、乳液加面霜啊咁樣。 哦，點解嘅？ 令到皮膚個滋潤度好高。 係。 咁嗰個底先會更加貼，貼之後咧會冇咁易甩。 哦。 係啦，就係咁啦。同埋第二樣嘢咧，用 base 用底霜嘅時候用控油嘅底霜。 係。 咁 even 你冬天咧乾燥啦，但係香港都潮濕嘅，偏潮濕。 嗯。 同埋會焗啊，有時多人多嘅時候會焗噶嘛，會出有少少油，所以控油嘅 base 好緊要。第三咧就係你個 foundation 粉底咧，不妨加厚少少。 哦， 我之前成日都同啲學生講，究竟你要同個客講話個妝要 keep 幾耐，你就試用翻個客先化幾厚嘅底妝。 哇，咁我當我要 keep 五個鐘，咁我底妝幾厚啊？正常嘅底妝 係啦，正常底妝。但係如果咧，我要 keep 十個鐘，假設原來可能你晏晝已經出街，去到夜晚倒數，你十幾個鐘，你不妨化厚少少。如果你化得好薄，可能去到夜晚食飯，你個底已經甩曬。咁啲暗瘡啊、眼圈浮曬出嚟 嘅，就我而家咁啊！ 明唔明白？我都建議你化翻厚少少，偏厚少少，因為始終你出街補妝係唔方便 嘅。 厚少少啫，即係假設原來你化兩層，假設而家係化兩層底，咁可能你去到夜晚已經甩咗一層啦，咁你仲有一層喺個底度。 哦，咁就仲有啲嘢。 仲有啲嘢喺個底度， 咁就冇曬啦。 係啦，咁唔係叫你真係粉條啊，或者粉底液搽好多噶嘛，即係你厚少少啫，不妨。 嗯。 係啦，令到個底 keep 厚啲先。持久啲先， 系嗱，咁我讲完即系用翻个控油啲嘅 foundation 啦。通常控油系咪叫 matte 面啲嘅咧？ 雾面啲， 系啦，雾面少少嘅 foundation。 同埋不妨试下用定妆喷雾，发型个 foundation 即系粉底啦，不妨用定妆喷雾喷起块面度先。 系， 系啦，唔好抹佢，等佢自己自然干。先再拍水粉上去。 哇！我想讲，我最近买一支新嘅定妆喷雾啦，嗰个喷头咧系一支箭咁样嘅。 我想知边个牌子，不过唔好讲啦。 我應該知邊個牌子，真係噴射式噶嘛？ 係啊， 我知邊只，所以我多數會點做咧？我勁遠噴啦，或者我係噴喺手度先拍上去咯。 但你唔驚拍上去嘅時候隻手會即沾染曬個 foundation 咩？ 用手掌拍咯，好似印嘢咁樣咯。 哦，係， 因為佢真係噴射式嘅。 係個噴射式噶。 我都試過一次，我係倒出嚟換普通噴嘴咯。係 啊。我揾緊有啲咩樽係可以比較好嘅噴嘴，大家不妨換一下，因為我本身以為係咪所有，因為其實我第一次買瓶裝噴霧啦，我就發現點解我同其他化妝師佢噴咁 soft 咁温柔，我噴係噴射式咧， 應該係噴出嚟係一啲水嘅霧嚟嘅， 係啦， 啲氣嚟嘅，就唔應該係噴射一啲箭咁樣嘅。 係啦，我就一支箭啦嗰陣時， 咁 所以 係啦，就定咗噴霧啦，先再拍水粉咯。勾起啲唔開心嘅回憶。係 啊，我即刻唔開心，唔緊要，我哋落翻去呢一個眼影啦。 係啦， 咦，一樣都係派對妝容，我哋用咩顏色好咧？ 嗱，顏色方面咧，用翻拍啲碌就可以啦，即係用翻一啲可能閃顏色啊，或者而家最流行一啲可能蝦肉色啊、玫瑰紅啊，或者磚紅色都可以嘅。但係不妨眼妝方面咧，點樣可以令到眼妝更加持久咧？就喺個眼影粉之前用眼影膏。 眼影膏 嗱，其實咧有分兩款眼影打底的產品的，係，應該有很多方法的，你不妨試下用遮瑕膏搽咗喺眼皮先，再搽眼影咧，咁呢個眼影就會好顯色，即係個上色會好會 sharp 啲嘅顏色，同埋會持久啲，係啦，持久啲。但係呢個唔好處咧，就係有條線可能會喺個雙眼皮位， 係啊。 第二個咧就係直接用翻你同色系嘅眼影膏搽喺眼皮上面，再搽翻同色系嘅眼影粉。 唔會太深， 因為粉狀始終會比較容易 甩。哦， 係啦，當然你唔係用啲好 sharp 嘅 colour 咁樣，係啦，你可能用翻好自然顏色。咁到第三款咧，就係一個 B 字頭嘅牌子，或者其他牌子都有出嘅，一個支裝支出嚟好似牙膏，好細支嘅啫。其實佢液體嚟嘅， 係 佢係一啲搽完落去眼皮會閃嘅， 哦， 再搽眼影咧，佢就會令到你眼影好持久嘅。咁有好多唔同方法去做，哦，令到你眼影嘅顏色會更加持久。 如果是我用眼影膏，我意思是我打底是用眼影膏，是不是？ 是啦，打底。 哦。 查了先，再查回同色系。 那如果是这样，譬如我習慣了我的眼影颜色是有三款的，那我是不是只可以用一款的眼影？ 那当然你要用眼影膏，可能用一个蝦肉色的眼影膏，或者用浅金色的眼影膏，整只眼查晒。 哦，即是用回譬如你本身最浅颜色，那你就可以叠加其他颜色上去啦。 那就会最持久了，就算你甩，你都有个金色的和一点点的颜色在上面。 哦， 會持久啲，同埋咧，眼影講完啦，眼線方面咧，不妨試用眼線膏或者眼線膠咯，可能你講一啱啱嘅，因為佢係最持久嘅一定， 哦， 佢最防水嘅，係啦，同埋最深色最黑嘅一定係，即係個顏色係最黑色嘅， 係。因為我突然想起呢個海旁的經歷，海旁是很黑的，所以咧深色，即我覺得是濃要濃少少嘅妝容咧，其實是幾啱人哋先 拍啲綠啊嘛，始終 係咯，黑暗當中先見到你一點火噶嘛，我自己講完自己都笑， 一點火， 對唔住，好啦， 差中一點螢火蟲 啊，係啊係啊，好啦，咁之後到個唇色，即點樣可以 keep 到個唇耐啲，或者係啊有啲乜嘢嘅顏色都係比較適合的呢？ 應該上次應該有講過可以用唇線筆噶嘛？ 係啊係啊， 唇線筆同埋有教過應該係用碎粉去令到個嘴個顏色 keep 得耐啲噶嘛？ 係啊。 咁同埋咧，我自己建議咧，唇線筆用翻同款嘅顏色，因為再教翻啲聽眾啦。咁其實用唇線筆打底啦，之後再搽翻同款嘅唇膏， 係， 之後再搽個碎粉， 係， 係啦，再搽唇膏，咁令到個唇妝會好 keep 嘅。 誒，我又想講啦，因為我成日甩胭脂嘅。 胭脂 系啦，咁我又点样 keep 个胭脂咧？ 嗱，亦都系啦，记住湿嘅嘢咧系会喺皮肤表面会 keep 得耐啲嘅。 系， 咁所以你不妨使用胭脂水或者胭脂膏打底先。但记住你啲湿嘅产品必须喺你碎粉之前用。 哦， 系啦， 哦，湿 嘅产品，因为你搽完碎粉再搽一啲湿嘅产品喺我哋干嘅皮肤上面咧，其实会卡住一嚿嚿。 哦， 咁你就要落呢个位置落个妆去，或者抹走佢啦。 系， 咁就记得啦。如果假设你要搽湿嘅胭脂水或者胭脂膏咧，就记得要碎粉之前用。即系搽完碎粉，再搽翻胭脂粉。 系， 记住啦。 咁如果我又唔想买一个胭脂膏，我用唇膏得唔得咧？ 可以用翻同色系嘅，记住。 系， 点印翻喺我哋想搽胭脂嘅位置都可以。 啊， 系啦，之后再扑翻碎粉。 系， 都可以啦。 哦，咁都 OK 喎， 聰明喎，聰明 OK， 咦 OK 喎，咁，okay， 我又可以用翻啦， 有學多招啦，可以 係啦。咁如果大家聽眾們啦，有啲乜嘢係都好想請教阿東咧，我覺得最緊要係咩啊？繼續聽晨光第一線啦，繼續聽晨光 KOL。不過喺度最後都要祝大家一句 聖誕快樂， 我哋下個星期繼續見啦，拜拜。 下星期繼續見啦，拜拜。12度嘅氣温啊，咁啊轉頭會分途廣播噶啦，普通話台咧會有音樂早點嘅。 我估波波都应该坐咗喺度噶啦。好啦，咁另外就系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沉溺自信，沉溺最真。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圣诞快乐！系啦，今日咧就系2023年嘅12月25号，咩节日啊？ 系圣诞节。 系啊，即系圣诞节啊，楞埋几个字叫咩啊？普天同庆。 哦。 系啦。昨日夜晚咧就已經加平安夜加呢個香港政府推行夜奔分，所以香港咧大家都忙咗一晚啦。咁啊，可能有啲朋友就朝頭早就玩到而家啦，同你講翻聲早晨啊！ 早晨啊！ 係啊，早晨。如果你係玩到朝頭早嘅都啱啊！朝頭早而家嗱12度嘅氣温，有埋呢個霜凍警告嘅時候，你入茶樓嗰度飲早 茶。 哇，真系正喎、 啊！我都好想去酒楼饮热茶、啊。 系咯，如果而家呢一刻咧，你俾我嗌点心嘅话咧，我觉得我虾饺、烧卖，我都虾肠， 我全部都可以、啊。 嗌多个皮蛋瘦肉粥， 我正啊！我全部都可以啊！ 虽然话就话圣诞节咧，就应该系即系西方少少嘅，但系我觉得即系饮茶。 咁我哋中国人嚟噶嘛？ 饮茶真系冇得说，任何节日都系可以即系过呢啲饮茶噶。正啊吓呢、這个，冇错啦。咁啊，今日晨光第一线咧，虽然系红一啊，咁啊，但系仍然咧就准时为大家咧就提供服务嘅。十二度嘅气温，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啦，寒冷天气警告啦，同埋呢个霜冻警告咧都系生效嘅。咁啊。昨日咧，我哋都大家过咗一个平安夜啦。咁今日咧就圣诞节，咁相信咧仍然有好多朋友咧就会去周围去玩嘅。咁交通上面咧，大家都要留意住啊吓。咁可能部分地区，譬如夜晚。特別係夜晚有好多交通上面嘅措施大家都要留意住。如果你係想去譬如西九嗰度睇煙花嘅，咁啊，尋日夜晚可能都試過啦，哇，人啊真係相當之唔少，直頭可以用虛冚嚟形容喎，係啦，咁啊。要走嘅時候咧，大家都要花多少少時間啦嚇。咁、 啊、 但係嗰棵聖誕樹係霹靂嘅， 即係又係霹靂， 係啦、啊， 好中意用霹靂呢個字啊！你真係 好高好大嘅一棵聖誕樹，咁啊伴隨住又有煙火啊，有煙花表演，咁亦都有 HK 嗰兩個字啊，越嚟越多煙花就即係做 HK 呢兩個字都幾好， 開心啊！ 話俾啲外國遊客知道呢度係香港，我覺得呢個幾好，係啦、啊，即係。要攞翻啲 credit 啊嘛嚇，如果唔係真係係啦，拎我哋嗰啲煙花嗰啲相咧，真係扮第二度咁啊唔好。我哋有咧，一定係有埋呢個 HK 呢一個字樣嘅。咁啊，交通上面咧，咁啊，大家就要即係人多嘅時候留意翻啦，遵照翻嗰啲交通警嘅指示啦，就唔好周圍走啦咁樣。咁啊，呢啲都係重要嘅嚇。喂，最近咧。既然晨光交通天文台都有啦，咁但系交通组啊都放假，系啦，寻日夜晚咧就去咗睇烟花，可能佢哋都系啦，一系就走咗去结婚，一系就走咗去放烟花，好啦，咁啊，所以咧今日咧，晨光交通天文台咧嘅主持都系得我同阿船仔两个嘅啫，咁啊有一个咧就鲗鱼涌嘅 AI， 呢个都几搞笑，呢个智能客服， 系我见到啊， 新产品嚟嘅呢个系， 系啊，佢都用咗好多钱，用咗个成本都七位数字， 系咯。 当然啦，佢系用一个 建立新的身份，即是他还是一个需要调整的 AI 模型来的。那做些什么的呢？那就是可以，他现在实际上已经是有的了，就设置了在鲗鱼涌站 A 出口附近的付费区和非付费区的。那就会在车站开放的时间就帮我们服务一下啦。那他这个很得意，他这个装置那里是有两文三语的。 哦，咦，跟我们读书一样。 是啊，即是啱晒香港人的。你那时候你可以即是想跟他倾偈，你想问他哦怎样去譬如瓜收大厦这样。那你就可以按个掣呢，有个掣叫做点击对话的。一按了下去呢就可以直接跟这个虚拟服务的大使沟通啦。 嗯，这个我想玩，相信这些我都很喜欢玩的。即是例如那些有些机械人的客服呢，即是譬如日本现在有些机械人客服呢，我喜欢走过去跟他倾几句偈啊，看看他有几聪明或者有几蠢这样。那这个呢我都想去跟他倾下倾偈，对一对口，因为我们的广东话不知道他听得明。 我好像说都算他辨别广东话的能力是好一点的。 是 是啦，因为日常那些譬如中英夹杂啊或者口语一些句式，譬如我要揿钱咁样，佢都可以辨别到嘅。 揿钱啊，真系广东啊！但如果我将我要揿钱揿嗱，即系我要揿钱，佢识听啦。如果你将佢改成我要去 ATM， 哦嗱，呢啲我又好有兴趣。 我可以真系试下，我估佢都应该 sense 到嘅。但如果你直接全部，如果你系唔同口音啊，即系你知可能英文或者、嗯。普通话都有不同口音的嘛。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东北的口音他就应该未必识。 或者我讲的英文，我讲的英文我有口音的。原来他听不明白，因为他的英文原来例如是英式又好美式又好，我不知道他哪只啦。但是我这些港式的英文呢可能他反而听不明白。 是 哦。 哦。亦都有可能，我们可以去试一下、 这个、 我们可以试一下。 啊这个、 究竟他听不听得明 白 港式的英文呢？ 港式的普通话。 我港式的这个真的精彩了。港式普通话我都想试下， 系啊，呢、這个我都觉得好好玩啊！呢、這个每次咧见到呢啲即系 AI 啊，虚拟服务大使，咁啊，港铁都话到啦，呢个虚拟服务大使咧，而家都仲系见习生，系啦，见习生，佢就学习紧咧，就唔同嘅，即系佢话就话学习紧啦，即系以电脑嘅术语嚟讲，其实佢个 AI 就进化紧嘅，即系佢攞紧啲 data 嘅，就越多人同佢讲咧，呢、這个我都好想贡献啊，因为我贡献俾港铁。咁希望我贡献俾港铁之后，佢有多啲优惠俾翻我哋广大市民。咁我贡献俾咩俾佢咧？就系、是、我嗰啲同佢倾偈嗰啲 data。 系啦， 等佢收集多啲呢啲 data。系啦，广东话我就讲得正嘅，譬如港式嘅普通话啊，港式英文呢啲同佢讲。系啦，等佢咧就学习埋呢啲港式嘅口音。 我都好想听你港式嘅普通话。 喺呢度就唔好讲啦，啱啱先至分途广播。同普通話台， 咁所以咪冇問題咯？呢度廣東話台嚟噶嘛， 真係笑死人嘅。咁呢一個咧就非常之有趣啊！咁佢就一撳個掣啦，咁佢有個大屏幕嘅應用下，咁佢條柱嗰度有個好大嘅打直嘅屏幕，即係你好似將個電話放大咗咁，黐喺條柱嗰度啦。咁驟眼睇咧就有一位女士，咁啊都係著咗呢個港鐵嘅制服嘅。咁嗰個女士咧係咪真有其人？我唔知道。即系咪真系攞个人嘅倒模，跟住就变咗做呢、這个，定还是佢由头到尾？你知啦，而家网上面都好多 AI 人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咁嗰啲 AI 人咧，系按照住大家嗰个对男性或者对女性嘅喜爱而绘画出嚟嘅嗰个假嘅人，即系好似韩国咁，韩国都有啲 AI 明星， 偶像系啊系， 系啊，每日都有片出噶，每日你都见到佢可能弹吉他同你倾心事啊，但系嗰个系。AI 嚟嘅，咁呢啲我觉得都几特别，其实我都觉得系几有趣啊！佢啲歌亦都好听嘅，系啦，咁佢同佢倾偈，你听佢讲嘢，其实我唔识听韩文啦，但系我觉得好似都好有灵魂啊， 好有灵魂， 系啦，都好有灵魂嘅感觉。咁会唔会即系港铁呢一个系咪真人咧，定系咩 AI 嗰啲咧？咁睇下会唔会有机会问下港铁啲人啦？ 佢会成为咗港铁嘅虚拟明星啊？ 系啊。 即系佢又唱歌 AI 车淑梅咁 样，正哦、啊！ 以前港铁有基哥噶嘛？ 呢个基 基哥咧就港铁以前咧就有位高层咁啊，好似系基哥咁啊，基哥咧就退咗休啦，咁啊佢哋就揾咗其他去到代替基哥都好得意噶，基哥嗰个公仔都好搞笑噶。咁而家佢呢个有港铁嘅新嘅 AI 虚拟服务大使啦，咁啊睇下大家会唔会可以有机会行过嘅时间咧？ 試一試啊嚇，呢、這個試一試，我覺得都幾好嘅。咁啊，令到即係可以嗱，佢暫時服務咧就係都係鰂魚涌站。咁佢會唔會延伸到譬如新界區啊，或者係九龍區啊？唔知咁啊，等港鐵安排啦。咁但係佢暫時可以問嘅嘢咧，就例如係車站附近嘅地標啦。咁啊，佢哋亦都可以辨識得到嘅。咁啊，仲有一個咧，就話乘客亦都可以嚇手機掃描嗰個二維碼。咁有一個叫做攞走個地圖， 係。 咁我相信呢個攞走個地圖，即係佢你問佢地方，例如附近我要乜乜乜大廈咁樣。咁你問佢啦，咁佢梗係答你啦，係咪？啱啱乜乜大廈咧，就喺呢一度上邊行過400米，轉左跟經過交通燈之後咧，就轉右咁樣。好啦，就會陰啊頭先。好啦，咁跟住咧，佢就可能會 set 咗呢一個路線咧。嗱，呢個我真係唔知道，因為攞走個地圖，我覺得 concept 係咁啫。然後就變咗個 QR code， 咁你一掃嘅時候咧，佢就可能將嗰個特定嘅路線咧就擺翻喺你個手機入邊。咁啊，等你唔需要就揾得咁辛苦。不過呢啲功能咧，就睇下你喜唔喜歡啦。因為而家手機嗰個功能咧都已經好發達啦， 係 啊，咁佢會唔會即係跳入其咗，即係重複咗咧？咁唔知道，咁但係都係有趣啊嚇。咁啊，人類都要不斷咁樣進步先得嘅，咁啊先至可以即係邁向未來噶嘛。好啦，同各位聽眾睇睇天氣方面啦，咁啊出邊藍天白雲嘅，咁啊都係凍噶啦，咁啊大家都留意住天晴，早上天氣寒冷，日間非常乾燥，最高嘅氣温大概18度，吹和緩至到清勁嘅北風，咁啊漸轉吹東風。展望啊，未來兩三日雲量係較多嘅，咁啊氣温逐漸回升啦。而家12度嘅氣温，相對濕度51%，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咧就係2至4，低至到中級度嘅水平啦。咁啊，另外紅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啦，寒冷天氣警告同埋霜凍警告咧都係生效嘅。咁雖然今日咧就係12月25號公眾假期星期聖誕節，咁但係所謂學海無涯，咁所以我哋嘅晨光大學咧都係繼續上堂嘅。 晨光大學。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啊，继续有自在社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分享嘅。周博士早晨啊！ 早晨啊，早晨，大家好。 系，除咗讲早晨，今日要同你讲声圣诞快乐、哦。周博士，今年有冇收到啲乜嘢好开心嘅圣诞礼物，或者你将一啲祝福同埋一啲咧关心咧送出去啊？咁样有收啊，有来啊，有往噶嘛？圣诞节啱唔啱啊？吓！ 是啊是啊，我都好多好感恩嘅，我自己啦，我哋个团队好多好消息啊，所以今日咧都想送一啲圣诞祝福俾大家。 好啊， 其实今日想同大家讲逆境感恩。不如我听下 O 你讲先，你听到逆境，面对困难，面对挑战都能够感恩，阿 O 你会觉得点噶？ 我梗系觉得好啦，今年咧其实自己人生咧都有啲难过嘅时间啊，或者有啲艰难嘅时间，咁啊除咗喺投资市场啦，以至工作咧都有啲唔顺利嘅。不过喺个过程之中咧，就系点样去学识感恩啦。而且陪伴你度过的人呢就一定是值得嘉许的，或者你都要多谢返呢啲陪伴你度过的人啦。咁我自己的感恩事项就是类似呢啲嘅面向囉，咁因为都係 personal 少少㗎啦，咁我估收音机旁边听众冇乜兴趣听我嘅感恩事项，反而调返转头我哋都要学习感恩。咁透过周华山博士一阵间讲嘅一啲说话呢，我估大家呢会有啲得着嘅。周博士，我又交返个波俾你，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不如我而家同大家分享逆境感恩嘅三部曲。 好啊， 三部曲。嗱，逆境呢係生命嘅常态嚟嘅，即係人生不如意嘅事呢，即係好好常有，十中七八八九咁样嘅。咁所以当我哋面对逆境嘅时候呢，我哋有三招三个步骤呢，我哋值得一起學習嘅。会令到我哋无论身处可能身体健康啊、家人啊、伴侣啊、朋友啊、关系啊、事业啊、金钱啊，任何范畴嘅困难挑战呢，我哋都能够感恩喎。咁个感恩系咩意思呢？感恩就系搵返嗰个挑战对我哋嘅价值。感恩唔系颠倒是非，唔系指鹿为马。同时点样能够搵返嗰件事对我价值呢？有三部曲。第一，睇一睇件事有冇任何嘢我值得承担返我嘅责任嘅。譬如投资失败，或者关系破裂，或者家庭关系出问题，或者身体健康，当然会唔开心啦。同时会唔会譬如身体健康唔好，我飲食嘅習慣好有问题呢？我嘅生活作息，我冇真係关心到身体嘅需要呢？我经常好粗鲁啦，大飲大食啦，或者关系破裂啦，有人同我反面啦，係咪我唔懂得去溝通呢？係咪我太自我中心呢？ 是不是会不会我投射了我的需要在我的仔女身上，在我伴侣身上，我没有理会到他的感受呢？所以承担责任呢，就不是说自己错，不是自己衰，不是攻击批评自己，而是看看有没有地方我们值得去学习，值得去进步，值得去改善的。那这个第一步骤，面对逆境的时候呢，首先要给自己静一静，感受一下啊，有没有地方我都值得留意的。这个逆境出现呢不是偶然的，这个第一步。 知道。 好不好？我这个第一样。 收到你，是收到你，这个 OK 的。第二步。 好，第二步啦，就是欣赏翻自己的努力。因为好多时候我们一看自己的责任就去踩自己。就去我衰啊，我冇用啊，我差啊，我自私啊，我蛊惑啊，我贪心啊，等等等等咁样。同时呢都要欣赏翻自己的努力。第一个努力当然就是我愿意去睇自己。我愿意承担责任。呢、这个已经好唔容易㗎喇。大部分人都唔容易做到呢一步。所以欣赏翻，虽然今次可能我犯错，可能我唔成熟，可能我面对一啲我处理唔到嘅冲击，同时我已经好努力啦。我为了社会有付出，我为屋企人有付出，我自己都好努力，亦都系欣赏自己嘅成，亦都感恩翻身边会唔会身边有啲家人啦、朋友啦、伴侣啦，都一直有扶持我、关心我、陪伴我、同行我，我都亦得感恩翻、欣赏翻身边人嘅祝福同支持。咁所以个第二部分啦，就系欣赏自己，亦都欣赏翻身边嘅人。 嗯， 好嘛， 好。 咁去到第三步啦，最重要啦，就经过承担咗责任啦。亦都去感恩翻自己嘅努力，即使犯错，我都有我嘅努力；即使我做得唔好，都有成个团队或者有身边人嘅陪伴同行，我依然有爱嘅，依然系被祝福、被关心嘅。所以第三部分咧，就是、重新俾自己一个新嘅定位啦，就系、是、承诺改变。 嗯， 就是、面对逆境咧，逆境唔会无端端出现嘅。 系 逆境嘅出现咧，唔系不是上天嚟惩罚我，就算你有哇严重嘅病啊。生意失敗啊，而上天想我哋重新有一個生命嘅定位，真係深層嘅反省，係咪過去嗰條路已經行唔通啦？個社會已經變咗啦，世界已經變咗啦，或者過去我哋死黨好朋友，但係大家嘅價值觀、關係嘅環境已經改變咗啦，我哋亦都可以重新為自己生命而定位，進而去承諾改變。所以逆境感恩室第三部曲咧，就係我俾自己靜一靜，感受翻。如果过去这个挫败是一个很美丽的提醒，甚至是一个很珍贵的礼物，让我看回我过去有些什么模式，有什么思维，有什么习惯我需要放低的。 嗯， 有些东西我可能我太执着了，或者我太多期望了，我需要调节的。然后就用我承诺这三个字，是答应自己的啫，不需要跟人讲的，是我答应我自己，由今天开始，譬如我不再大饮大食啦，或者我不再对住老公老婆咧，成日就指责佢、抱怨佢啦，搞到佢得罪头话要离家出走，或者阿仔咧，我唔再系咁扯佢啦，佢最近就有戒酒或者系咁食烟，有啲坏习惯啦，我需要即系承诺我自己都用新嘅模式去创造新嘅关系，就系呢三部曲。不如我听下 O 啊，你听完呢三部曲，你觉得点啊？ 我梗系觉得正啦，节日之下，即系听到周博士讲呢个感恩三部曲啊，即刻朝头早啊做一做佢添啊，同埋再加上就系、是如果平时你话唔系放假嘅，真系要工作嘅，喂，朝头早八点钟啊，我食个三文治我开工啦，仲感咩恩啊？但系今日真系正好假期之日。俾你正正条条留喺屋企，你有缘听到收音机，听到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阿 O 同埋周华山博士去讲，你真系不妨去跟住周博士咁样做啊！你嘅人生咧，就算今年2023有机会过得真系闷闷难难啊，真系唔能够咁尽如人意咁样过。不过逆境之下，点样学习感恩？点样啊？周博士头先讲得最好，第三嗰、那个就系、是、重新定位翻自己啊！即系重新，路都要继续走落去啊嘛，生命都要继续走落去啊嘛，啱唔啱啊，周博士？ 系啊，你讲得好好啊，所以趁住今日圣诞节啦，真系普天同庆，同时我哋值得假期俾自己静一静，因为到咗年尾啦嘛，2023年咧，我哋可以用呢三部曲去盘点，唔系任何一件事啊，系总结翻去成一年，甚至我哋嘅人生。有啲咩地方我值得承担翻责任嘅，有啲咩地方我值得提升改善嘅。第二，有啲咩地方我值得欣赏翻自己先，肯定翻自己先，肯定翻自己力量，拍下自己心口，同自己讲 well done， 叻仔叻女，我系有我努力嘅，我嘅初心，我嘅善良值得肯定嘅，亦都多谢翻身边嘅人。最后俾自己静一静，感受一下，带住个上天嘅祝福， 在未来的人生、for the rest of my life， 我的余生我承诺要创造一个怎样的自己，最重要不是别人，不是改变别人，而是我要创造一个怎样的自己。那么祝福大家在这个圣诞节今天这么特别的日子，我们给自己慢慢的沉淀反思，让2024年我哋能够创造成为最佳版本嘅自己，好嘛？我 好啊，咁啊，圣诞快乐啊，周博士，多谢你嘅分享啊！下一集咧就2024年咧，再同你倾偈啦，下集再倾过，拜拜， 拜拜。 想知海底可有书店？何同在那树下被雷电？溶解中冰川，距闹市有多远？真正越野兔如何遇见？何必塞我旧书馆插图？情愿亲眼望见灯塔月台瀑布。一杯，如果只吃前人预设那一套，再没前路。走在阳光下和河流在对话，不必找解与花，何表做都有把。沿途训练精石全收下，老大了要让我儿孙都惊讶，从前未了这么美吗？想出发趁早，生命漫长，年轻一刹那。小的火山，小到几处，文明尽处可是没神殿。从小哼的歌，地球若果有乐园，我会在结界才未经污染。除非打破未打开那门，从自己那视角将我地图画满，怀中空缺就交给我，环游乱世去装满，为情侣那样沉闷。何表做都有把，沿途掘了晶石全收下，老大了要让我儿孙都惊讶。 一首嘅作品，七点半钟之前，佢系魏俊生《我的世界地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昨晚平安夜，多区都有庆祝活动，其中西九文化区的圣诞市集吸引不少市民到场，感受圣诞气氛，欣赏烟火，并且同巨型圣诞树合照。中环海滨亦都有嘉年华，唔少人一家大细或者同朋友到场玩机动游戏同埋摊位，大家都满载而归。有市民话今年圣诞气氛唔错，亦都有人选择留港消费，希望振兴本港经济。中环兰桂坊虽然气氛热闹，但系兰桂坊协会预计酒吧同埋餐厅喺今个圣诞假期嘅整体生意会减少一成。西班牙国防部发言人话，西班牙不会加入由美国发起组建保护红海商船、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的多国部队。发言人没有解释原因，但是当地传媒报道，西班牙不加入多国部队的决定是由国内政治驱动，说桑切斯政府正是需要反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激进左翼政党支持。获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近期在红海多次袭击与以色列有关的商船，以示对巴勒斯坦人的支持。胡塞武装说欢迎西班牙的决定。胡塞武装之前曾经批评美国将红海军事化，又警告任何试图扩大冲突的人都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 一个中国籍女游客星期六在日本新色县滑雪的时候，因为被雪掩埋窒息死亡。中国驻新色总领事馆高度重视，在事发之后派员到现场，并且要求日本警方深入调查事故原因。总领馆说已经联系遇难者家属，并且将协助家属到日本处理善后事宜。另外，总领事馆亦都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在冬季加强安全防范，说日本自然灾害多发，领区新色、山形等县冬季天气复杂多变，雨雪偏多，休闲滑雪的中国籍游客应该准备好防寒等必要保障用具，切勿盲目体验新项目，量力而为，尽量避免单独行动，防止发生意外伤亡、走失等危险。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朝早天气寒冷，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渐转吹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是12度，相对湿度 53%， 寒冷天气警告、霜冻警告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马路不是给你看电话讯息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打机的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二台话你知， 老公，你睇唔睇到我哋嘅未来啊？ 睇到啊。 咁你可唔可以睇远啲啊？ 100岁嘅未来够唔够远啊？ 我唔系讲岁数啊，系讲紧尺数啊。 咁你想要几多尺啊？ 至少都要20尺啦，因为护眼法则讲到明，每用电子屏幕20分钟就要少休20秒，远望20尺外嘅景物，等对眼有足够嘅休息啊。 所以你讲嘅睇远啲，是不是叫我休息的时候望距离远一点的景物啊？ 是啊，这样你到100岁的时候对眼先保持到这么健康，这样才可以看到我嘛。 那为了健康，老婆你都要看开一点啦。 你指眼睛和智能手机应该保持至少30厘米，和平板电脑就要保持至少40厘米的距离。 我指的呢是心境啊，因为呢阿仔呢又当你的包包是画纸啦。 以上资讯由职业安全健康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磨莉。 二台话你知，爱丽丝，一个令人希望结识的名字。今日我哋有机会遇上，由呢一刻开始，我哋就从不同角度探索爱丽丝的世界。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彭泳仪、刘思敏，爱丽丝看世界。 嚟紧公司会推行宠物友善措施，亦都系家庭友善措施嘅一种。 好、啊，我系爱狗人士嚟嘅，对于我嚟讲，绝对系佳音啊！ 除了留人才、抢人才，其实很多公司推行宠物友善措施，连宠物领养率都会上升。 要了解更多相关资讯， 密切留意晨光第一线，家庭友善在职场， 家信守一生。 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真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递紧，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音乐出嚟先啦，冻冰冰啊，红色火灾险警告啊，寒冷天气警告，仲有霜冻警告都系现正生效嘅。十二度嘅早上啊，相对湿度53%啊吓。圣诞快乐啊，小白！ 喂，圣诞快乐，系啊 ，Merry Christmas 啊！咁啊，圣诞节嘅时间咧，咁啊，相信其中一队英超嘅球会啊，非常之开心啦，就是、曼城啊， 系咩？ 曼城啊，即系讲翻上个礼拜啦，咁啊，其实佢喺呢个世界冠军球会杯嗰度咧，咁啊，一如所愿啊。 哦、 即正如哥迪奥拿所讲的，其实一队球队可能的机会真的得一次的、 嗯、 你要这样的大满贯，终于被他就穿啊穿啊穿到 巴西的球队啦， 是啦，赢了、啊、巴西之后真的没得讲，真的是什么那一届来讲，即拿回上届的成绩就真的什么都赢了， 都是轻取，即是看回 4-0， 是啊，原来在呢、這个世界冠军球会杯，你睇到哇，成日话旧时踢森巴足球、南美足球咁样，咁、 啊、 但系好明显，依家英超嘅足球领域咧，系、 嗯、 领先咗南美波， 可能系嗰一种系统式嘅部署，嗯、即系我自己觉得，如果个人技术嘅话咧，我都唔会认为南美嘅人系差的，咁、 嗯、 你见到其实好多球王。你真系嚟自南美洲嘅、哦， 系啊， 譬如梅西咁样，尼玛你话一脚脚法唔得咩？ 系 好得添啦。 即系睇翻马塞路踢波都系好嘅，不过即系财力都系一件事嚟嘅、 啊啊。 即系 冇错， 你老实你讲紧即系叫城市团体啦，即系曼城所属嘅一个集团啦。哇，基本上都系财力满满嘅，系咪先？ 系啊，而家咧喺战术上面咧，其实亦都令到嗰个足球咧系可以变化更加大。即系例如、嗯、我哋以前成日都话森巴足。因为你真系一个人，我当你譬如以前攞翻麦拉多纳嚟讲， 系啊， 你一个扭八个咁，那个真系技术嚟嘅。嗱、 嗯， 我哋上帝之手嗰球唔讲，咁啊魔鬼之脚嗰球啊真系好恐怖。你一个人咁样扭法，那个唔系技术系啲乜嘢咧？ 系啊， 咁你见美斯，你嘅巴塞同埋而家你喺美国迈阿密嗰度，咁你可以踢到咁样，其实全部都系技术嚟。佢、嗯、有阵时啲波咧唔系话大脚大脚斩落，佢就系到位。 系 呢啲就系好南美式嘅一种踢法嚟嘅。但系我谂而家战术上边咧，佢哋譬如曼城咁有夏兰特啦，咁佢就会谂其他人去到点样去到喂波俾夏兰特。夏兰特嘅工作系啲乜嘢？大家要记住自己嘅工作，而唔系仲好似南美式嗰种咧，就是、我去到嘅时候，我而家就系享受足球乐趣，我就系中意过你。嗱、這個、呢个咧。尼玛其实都仲踢紧南美式嘅足球嘅、 嗯， 所以相对嚟讲，如果你问我嘅话咧，佢喺巴黎圣日耳门咧，即系你睇翻之前嘅时间咧，佢唔系喺欧洲嗰度咧，好做到一个球王应该有嘅嘢，系、 嗯、 因为佢真系好难融入到个系统入边，因为你系系统啊，定还是你自己个人对足球嗰个嘅快乐？我谂球员自己都会明白，原来系有分别嘅。 系，同埋好多时候都领队话事嘅，即系你可能想show 下自己嘅脚法，但系你 show 得两 show 咁样，依家好多球队嘅板凳深度个 bench 都好厉害，咁可能即系你 即系扭多两扭， 我咪换走你咯，系咪先？跟住咪将伤不忘，俾人买走咯。即系今次今日又唔系球员凌驾领队噶啦，好多时候都系管理层即系去冲翻球员啦。因为好多时我就讲，譬如你讲到英超都系啊，即系远藤航呢位球员啦，咁啊近排都踢得好好啦，偶有佳作啦咁样。咁但系即系之前远藤航都叫做被高普都唔系太。睇重嘅一位球员啦，但系依家落多咗场，我觉得佢信心翻晒嚟啦。不过呢一场和波啦，即系讲紧早一两日嘅阿仙奴对利己啦，呢一场和波啦，咁啊令到咧英超方面嘅排行榜咧，继续系阿仙奴咧可 以做到聖誕冠軍咁樣 啦。利物浦就痛失咗一個機會啦。 係啊，嗰、那個機會 都受傷啦。 你有冇睇翻 payback 啊？即係嗰個五打一，即係最對阿懷斯啦咁樣。咁但係最後阿洛就射中眉啦咁樣，咁都係有少少惋惜嘅。雖然我自己即係中意阿仙奴，但係嗰球都應該，我覺得入嘅成數著咗八成啊。 不過運氣啊，真係係成功嘅一個重要元素。 你五打一 嘅事實， 你五打一臨尾係咯，即係飯仔真係一夫當關救全家啦。其實都唔關飯仔事嘅，少少冤冤樣樣，即係最緊要阿洛自己射中眉啊。呢個都係，即係唔係夜雨啊？ 阿洛聖誕不快樂啊！ 唉，唔緊要啦，都係領先一分啫。講緊阿仙奴方面，咁啊排行榜第二位利記，第三位阿士東維拉啦。我記得之前同你呢個環節咧，我話大家都唔好睇少，譬如學神帶領嘅水晶宮啦，咁因為都和過同埋贏過呢、這個曼聯、曼城啊、萬事雙雄啊。咁與此同時，我話喂，你哋都唔好睇少莫耶斯，大家成日覺得阿莫天才出嚟都係負責挫同埋負責搞笑。我話咧，今時今日好多英超嘅領隊咧，其實就係輸咩咧？輸經驗，好多都好新，好多都有好多唔同嘅變化，但係咧。經驗是值錢的，所以你會見到咧，曼聯再輸俾邊隊呢？就是韋斯咸。 曼聯咧，即係最近有個好大嘅問題，就係佢可以話係咁多年以嚟咧都比較上差嘅一年，即係喺聖誕嘅時候，你睇翻個積分排行榜，咁呢、這個即係冇辦法啦。如果你問我嗰陣，我成日都話啦，其實七小福年代嘅曼聯到今日，即係睇住佢，有好多香港人喜愛佢，咁到而家大家即係。叫做心痛啊！個問題係心痛，但我自己就冇話特別係，譬如阿仙奴咁樣。阿仙奴上屆咧，其實我都老實講啊，雖然我 你都覺得佢 OK， 點樣知 道未跌係咪？係啊，我都想佢贏啊！個原因係因為 咁多年 你咁樣領放咧，但去到尾嘅時候，你就係搞到咩咧？搞到網上面不斷俾人揶揄， 係啊係啊， 由頭帶到尾，最尾自己跌親咁樣。 其實好多年阿仙奴都係咁樣 啊。係啊，個問題真係喺邊度咧？咁 可能都係 由雲加年代都係咁樣。 不過。不过要讲一样嘢啦，其实要英超今次咁日真系名帅林立嘅，即系头先我讲啦，譬如莫耶斯嗰啲，其实教波真系好好露数嘅，老实讲，即系你话佢再踢紧传统式嗰种英超踢法，就系可能入咗一粒，跟住守和你，或者就算系踢到临尾70分钟到先前场逼抢，因为系噶，即系我其实有睇嗰场，因为早波嚟啊嘛，八点零钟咁啊，呢个曼联就对韦斯咸咧，咁其实曼联咧系一路系咁攻噶，投咗70分钟，但一路攻咧都攻唔入徐仔邦啦，即系韦斯咸啦。跟住莫耶斯系70分钟先揿掣， 咁系啊，用力咯。 嗰两个入球咧都系70分钟之后先发生嘅。 因为咧，其实个套路咧，大家明白，但系你明咧就你点守啊？因为你对波咧，你我咪有你咩咯？有你去到进攻咯。咁我嗰阵时我个后防我摆强啲，咁我变咗个中前场嘅人咧，其实佢哋可以省卻好多嘅體力，係大量嘅體力啊！ 係到臨尾先谷一段啦，咁呢個戰術咪就湊效咯。好老實講，咁所以咧，你而家見到韋斯咸咧上到第六位咁啊，曼聯咧第八位度啦咁樣。咁啊，琴日嘅賽事就車仔又失分啦，咁啊俾龍隊主場2-1搞掂咗啦。咁啊，所以即係好似車仔都係排第10、第11嘅，但係龍隊又有機會喺后半版嘅第一位好似十一， 车仔就十啦，咁啊狼队系十一嘅。 系啊，而家喂前半版都系列强林立嘅。 系啊，阿仙奴、利物浦、维拉、热刺、曼城、韦斯咸、纽卡素、曼联、白礼顿、车路士， 其实正路嘅， 全部都已经觉得系 呢啲名系正路嘅，但系个 ranking 就唔正路咯。 冇错， 个ranking 应该曼联高啲啦，我自己觉得，或者车仔高啲咯。 系， 即系依家今次因为车仔成日俾人话系废车啊嘛，咁我唔系咁觉得嘅，其实。点讲咧？有阵时有啲领队嚟到咧，你真系要多啲时间去磨合咯。即系好似譬如艾马利咁样带阿士东维拉带得好好。其实我又睇翻即系自己作为阿斯奴球迷嗰阵时，艾马利嚟教阿斯奴嘅时候，其实阿斯奴嘅叫做资金方，其实都冇俾太多时间艾马利去。叫做改組球隊，跟住可能連贏咗十零場之後斷攬啦，連輸幾場啊，或者之後有啲不濟嘅時候，一夜就換走咗艾馬利。咁其實我自己覺得，其實當下如果艾馬利有多啲時間，可能佢依家都有機會。 好似阿迪达咁样，但系阿仙奴带得好好咯。即系不过呢啲冇嘅平行时空嘅说话嚟嘅呢啲，不过纯粹一个球迷嘅心声啦。 咁我哋梗系希望如果发挥到嘅，咁最紧要就系有好波睇啦。喂，另外一个咧就睇下佢发唔发挥到，因为点解咧？苏亚雷斯啊去咗美国，即系嗰边一齐同阿美斯重聚。 而家你 有冇机会一齐嚟啊？佢哋连埋啊？ 我唔知道，其实嗰啲条款唔知点签。 系我哋个个人，我哋就梗系唔知啦。 我梗系想啦，即系睇埋阿苏啦。阿苏嚟到唔咬人噶啦，应该 唔咬啦。 阿苏其实 过咗嗰阵气， 真系一个好波之人。 系， 但系大家咧，即系有阵时你真系人生咧，唔好做一件错事。 系，即系净斯丹啫嘛。斯丹到今日都仲俾人笑紧佢个头锤噶。 系啊，即系 咁佢咬人嗰个真系好奇怪。 系啊，即系你等于有阵时你再好波，譬如我哋又讲下本地啊，你睇下李健和，譬如和哥咁样，即系你一定系记得，唉，佢再斩几多球，靓波边线出波咁样。你一定记得和哥省球精，真系好经典啊！ 火炮，你谂下佢火炮，可能人哋都收晒火啦， 收晒啦。有阵时我哋都话咯，睇你即系港台电视32或者有阵时cable 啦，即系前 cable 啦，即系和哥都会讲下波。佢成日都话：，唉，大家唔好咁急进啊！不过年轻嗰阵时又有啲火嘅， 我都明嘅，我都明 嘅，我都明嘅。即系有阵时当下你唔明白，走过来你就会明白，一切都系经验嘅累积啦。即系我自己觉得，即系头先由莫耶斯开始讲，我都觉得所有嘢都系储翻嚟嘅。咁啊，即系苏亚雷斯都系啦，即系嚟到呢一刻，佢依然系一个显赫嘅球员嚟。老实讲，不过当然好似小华咁样讲咗，我系球迷，梗系喂有机会睇到苏亚雷斯同埋国际马物同埋所有嘅多几位嘅球星嚟。 所以我期待佢哋嗰个条款咧，系话佢哋国际。亚物嘅球员 系， 即到佢哋嚟香港嗰一刻嘅球员，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咁啊苏亚雷斯当然会嚟啦。 系啊， 但如果你话当其时嘅签约嘅球员嘅话，咁就冇啦。 同埋希望唔好喺场边啦，你都知道，即系佢都嚟噶。我都喺板凳。 如果苏亚雷斯加埋美斯一齐落场嘅话，再加埋前巴塞嘅球员一齐喺度嘅话咧，呢场波就真系 值得睇啊！ 系啊，亮点好大啦 吓。好咁啊，英超啊继续圣诞快车骑咁啊，今晚八点零钟咧，仲有场咧，纽卡素嘅，同大家可以睇睇佢啦。咁啊，纽记今年都算系咁啊吓，不过喺欧洲嘅赛事就争啲咁啊。纽卡素就对诺定咸森林啦，森林换咗领队啊，睇下有冇好嘅发挥，上场都已经踢得几好。主场有两粒波入，不过最后都要争少少输波啦。咁啊，转个角度咧，小华同你讲下本地波，圣诞波咧都有好戏码。东方就对大埔啊，你嘅居住区域 系啊。 咁大埔今年都叫做成绩几好嘅喺港超联嗰度。咁啊呢一个赛事咧就系青英杯嘅赛事嚟嘅。咁啊大埔就12分领放，第二位嘅东方得5分嘅啫，第三位嘅冠中南区得4分啊吓。咁啊睇嚟哇，大埔都好厉害啊， 唔错啊， 系啊。咁啊呢场。波喺九龙湾公园嗰度去踢嘅咁样，咁嗰阵时去翻呢啲地区球场睇咧，都系 happy 嘅，因为你平时就喺嗰度跑步跑圈啦，咁到你坐翻看台嗰度睇波咧，别有一番风景。 系啊系啊，所以有阵时支持翻自己嗰区嘅球队咧，系有一种呢一种莫名其妙嘅快乐喺度。 嗯，冇错冇错，咁大家又可以睇下唔同嘅好波啦。嗱，好波献给你咧，仲同大家咧睇埋意甲方面嘅情况啦。意甲都系风起云涌嘅，咁啊。凌晨嘅意甲大战咧，上季嘅冠军咧，拿波里咧又遭到打击啦。作客咧以0-2咧不敌罗马，咁啊，刚喺赛前咧续约啊，呢个射手啊吓，咁啊好厉害啊！其实拿波里主要都系靠佢嘅啫，就系呢个域陀奥森汉啦，唔止入波，仲2黄1红被逐啊吓，咁啊所以都真系争啲啊吓，咁啊即系佢呢一场波咧，估唔到逐完约之后咧，波又入唔到，2黄1红又被逐，咁啊反而咧罗马又非常积极啦。我成日都话，头先又系讲领队嘅经验啦，罗马领队记得系边个啦，摩瑞啦，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摩连奴又系好有经验嘅，即系有阵时候我譬如睇学神睇摩连奴咧，睇叫做莫耶斯咧，旧时年轻嘅时候咧，我觉得喂大佬你摩连奴又拍大巴，唔系嘛？喂入一粒啊，永远就即系叫做即刻就全军去守咁样。但系咧，你人大咗咧，你懂得呢啲谋略嘢咧，你就觉得啊系，其实赢波咪得咯， 胜利就系一切咯， 唔使下大炒。 以前莫耶斯以前咧摩连奴真系成日讲嘅。 但系我赢波喎， 系啊， 即系呢一样嘢咧，我谂我哋而家更加明白就系，因为佢就系睇最后嗰个战绩嘅， 系啊， 个过程对佢嚟讲咧唔系好重要， 系啊，咁所以即系心机旁边嘅听众咁样都有好多场好波啦，可以俾大家咧去欣赏下啦，喺呢个圣诞嘅快车期。继续 keep 住啲圣诞气氛啦，继续 party feel， 佢哋系 Twins 有呢一首作品《大红大紫》。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由晨光每日一格 Coffee Time， 晨光百科职场 KOL， 晨光交通天文台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同天气状况。 接住有晨光大学，一齐上早堂，一齐迎接正能量早上。 白元浩、 阿欧、 嘉明、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船仔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船仔， 系、今个圣诞亦都随处见到好多嘅，系嘅种植。 系， 即 系 有好多好多网上。 今朝都有讲啦，我哋港铁站收鲗鱼涌嗰度咧，都有个虚拟 AI 嘛，咁嗰个系好似即系问路 咁样 嘅，系啦系啦，客服系啦，你问佢，咁佢两文三鱼都答到你，咁啊，但系仲系学习紧阶段，系啦，咁不过附近嘅地标你问佢嘅话咧，佢哋都俾到你嘅， 可能仲会答多句圣诞快乐添， 系啊，可能系啊， 系会啊吓， 系啊，而家入多咗好多消费网站啊，网购嗰啲网站， 如果识窒我就好啦，嗰个 AI。 咁就太过趣致啦。 我惊佢令到你朝头早唔开心啊！即系你好难调教窒人嗰个力度噶嘛？你明唔明啊？即系嗱， 好 mean 咁样 系啦，可能突然间你 窒小白嗰个力度应该可以好高嘅。 系啊，人人唔同啦，人人 话时话，而家啲 AI 咧，全部都系偏向有礼貌。 系， 我好似冇乜点样睇过一个 AI 系把口衰噶。 系 啊，如果有个即系叫做叫窒口王嘅 AI， 我觉得即系都 有个 AI 系你问佢啲咩，佢都系答你喵噶。 系咪猫猫？ 咁嗰啲又觉得佢渣啦，因为佢 AI 只系 set 定咗，即系佢收到个 voice， 收到有音频，跟住佢就答你喵咁样。 得意啊！但系嗰个 不过嗰啲可能都系氹女仔啦，系啊，或者可爱风啦，系啊，点啊？AI 点样喺圣诞节嗰度广泛被利用啊？仲有 唔系纯粹咧，就系见到网购网站亦都有好多多咗好多 AI 嘅，譬如佢会推荐你可以着啲咩衫啦，亦都有一啲实体嘅网站咧，你真系可以喺佢部机面前影张相，佢帮你试嗰啲衫嘅。 哦，即系唔使你下次换衫啦。 系啦，呢一款亦都系比较特别嗱，但系我今日讲呢一个咧，就唔系咁有圣诞气氛，有少少惊恐嘅，但唔紧要，我哋照讲下先。就系咧，原来丹麦嘅一个科学家团队研发咗一款啊，声称可以预测一个人嘅死亡时间同埋一生嘅收入。 喂，咪住先，有冇睇过《死亡笔记》？ 有 Death Note。咁呢个《死亡笔记》咧， 夜神月啊嘛， 系啦。咁佢咧就因为嘅个故事情节就讲到佢同阿死神就有个合约啦，跟住佢咧就可以 腾元龙也冇错， 佢就 延日 睇到用只眼咧，因为死神眼，佢就睇到每一个人嘅头上边咧就仲有几多时间嘅 countdown 紧嘅。 嗯， 咁佢就会知道每一个人咧佢到底嗰个寿命仲有几长，系咪类似呢个有咁嘅 concept 咧？可以 有少少似嘅，佢仲话个准确率咧都有78%啊！嗱，佢点样做呢？即系譬如我哋，佢就话啦，佢收集咗佢超过600个丹麦人口啊，由2008年去到2020年嘅唔同信息，即系譬如佢嘅收入啦，佢嘅职业，佢住喺边，有冇怀孕或者有冇试过受伤嘅，咁之后就将嗰啲信息全部输入去呢一个模型入边，再将呢啲资料咧。就去分成两部分咁样啦，譬如有啲咧就系做一个训练嘅模型学习演算法啦，另外一种咧就做一个模型测试嘅，咁之后就可以准确咁样咧去开始睇下，究竟边啲人咧原来有好多人咧可能35至65岁嘅时候已经过咗身咯，咁就可以睇翻，原来如果其他人都系咁样嘅话咧，大概几时死啦？一生咧大概可以赚到几多钱啊？ 调翻转头，你可以过多，可以过多30、40次圣诞节咯， 冇错， 好好去珍惜啦。 人咧有阵时咧就最希望咧有预知未来嘅能力嘅。咁如果嗱，纯粹我咁谂啦，虽然即系个个 angle 就话佢知道你几时够钟啦，咁但系如果相对嚟讲，佢话俾你听，你仲有譬如30年、40年咁样，或者20年咁，我就算唔多20年咁样，咁你可以更加善用嗰啲时间。 系啊， 其实我觉得未必唔系一件坏事，因为你佢会令到你对时间嗰个管理咧有一个新嘅去向啊。 系，今日都向钟啊，响圣诞钟啊， 系 咁啊，最紧要咩 Christmas Jingle Bell 咁样啊吓，哇，都真系听咗好多唔同呢啲咧圣诞歌啊。嗱，不如减转个头咧，8点之后咧。即系再同大家咧喺神歌嘅环节，梗系要分享一下圣诞 歌， 系圣诞歌或者近排啲圣诞好嘅处啦。 Christmas 啊，八点零九分啦，系啊，同大家快速睇下个天气，今日都系天晴啊，早上咧都系冻一啲嘅，咁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啦，同埋寒冷天气警告，仲有霜冻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紧嘅。十二号气温相对湿度咧再干啲啦，相对湿度咧49%啦。咁啊，同小白同埋船仔咧讲下，圣诞快乐之余咧，咁啊两位拍档啦，咁啊依家都系假期时间啦，咁啊有冇已经收到礼物，同埋有冇出去威威啊？琴日去尖沙咀或者去呢个中环一边咧，就叫佢睇下啲灯饰啊，或者开下 party 咁样啦吓。 我有边叫班朋友仔啦嚟我屋企嘅，咁我都试咗一种新嘅交换礼物方式啦。 点样点样？ 系啦，就系我咧就话啦，不如我哋试下每人咧买红橙黄绿青蓝紫七份嘅食物，或者嘢饮。咁之后咧，我哋譬如七个 friend 啦，拎出嚟每一只颜色拎出嚟，唔可以重复。但我哋要我哋唔知道对方买咩吓。 咁如果全部人买晒紫色咁， 系每人一个，已经安排咗个颜色。 每人都要买红橙黄绿青蓝紫七份。 哦，每人买七份啊！ 所以就会好易中啦。我哋嘅目的就系去到第七份，即系去到紫嗰份咧，大家都唔可以重复嘅。我哋系成功咗噶吓。 哦，好叻！ 我哋系成功咗噶，系啊。 真系，哇！你即系每个叫做朋友仔啲属性要好清楚先知道。 我哋系专买啲刁钻嘢咯。 系，但系个个都喺度从住刁钻个思维去谂咧， 系啊， 好似红橙黄绿青，可能青色系最少人拣嘅，当系咁啦。咁如果三个人特登就系刁转模式，大家都拣青色，咪撞咗。 唔系，又唔系，我哋每人都要买七只颜色啊。 我要撞咗，但唔好撞 七份啊， 系 每人七份，每一份都 即系你可能其中一份系青瓜咁样， 系一个系矮瓜，但系最后系得到乜嘢？系咪好多食物咧？我想 我哋系每人拎咗啲食物之后再抽奖抽翻晒走啫嘛。系啊，咁但系又每一份礼物都有啲人好唔想要，譬如因为我买。买咗绿色啊嘛，你有一罐椰浆嗰个包装系绿色嘅， 哦系系系， 即系我拎咗个罐椰去抽啦， 同埋嗰支椰青都系绿色盖 啊 嘛，你知道， 佢哋劲崩溃，我好唔想要咯， 唔紧要啦，都系大家开心啫，系啊，你睇下你几开心就 系 代表个 party 系成功。小白去咗边度喂？ 其实咧圣诞嘅时候咧，咁啊屋企咧都装咗一个巴士 tour， 系系系， 咁呢个巴士 tour 咧都几值得分享啊，咁就系喺呢个尖东咁啊兜一个圈嘅，其实。咁大個仔咧，我都冇特別去到 join 呢一類型嘅 tour， 因為我細個嘅時候咧，就爸爸媽媽就帶我喺尖東一帶就睇燈飾啦， 影下燈飾就算噶啦，冇話依家又話有架車。不過我想先問一句，你呢個巴士 tour 係咪已經封路嘅時候之前，你已經可以玩一轉咁樣？ 就唔係聖誕節，即係唔係尋日同今日嘅，係 早一日咁樣，係 早兩三日咁樣嘅。咁佢就冇特別封路嘅，咁佢就喺邊一度出發嘅咧？佢就喺尖東咪一紮酒店嗰啲位置，係啦，即係以前嘅日航酒店嗰度咧就上車嘅。咁佢咧就一上車嘅時候咧，咁佢就自己本身已經有個導遊咧，就已經同你全部本地人嚟嘅， 係 即係全廣東話嘅。咁佢就已經同你講話嗱，而家我哋喺邊一棟嘅大廈，跟住咧大家就可以見到左邊或者見到右邊咧就呢個咩燈飾啦。咁啊見到有個聖誕老人爬上去啊。 係啊，呢個好正啊！喺尖東嗰度咧，今年咧真係俾呢個酒店咧有个吹气圣诞老人爬墙咧，系好吸引 放礼物 头啊， 几好几好， 因为佢有两三个呢啲爬墙圣诞老人噶， 系啦， 系啊， 咁佢咧就亦都见到有好多叫悬挂式嘅灯饰咧，咁一路行嘅时候咧，总之一有灯饰咧，佢就会停低，系啦，因为佢真系观光巴士嚟，因为开篷嗰啲嚟嘅，咁佢就会停低啦，跟住就佢就话，我哋呢度会有几分钟时间，大家就可以拍照留念啦，咁于是乎我哋喺上层嗰啲，我都变咗游客啦，咁大家又一齐影下相啊，倾下偈啊，玩下咁样，佢影到你够啦，大家都认为我影晒啦，跟住佢先叫车长开车嘅。 哇，咁样好冻咯！你前几日去， 都 OK 嘅，我觉得 最紧要 可以 一家人开心温暖， 冇错，咁就温暖啦。 同埋打下卡，有阵时喐身喐势又暖啲啦。 系啦，咁佢个路径咧，佢会去翻北京道，北京道嗰度再转翻入去广东道嘅，系啦，跟住广东道再转翻去，譬如梳士巴利道嗰度一带咁样嘅。咁咧就基本上佢都想环绕晒成个尖沙咀区嘅。 小朋友睇开唔开心啊？ 小朋友梗系开心啦， 应该最开心系小朋友， 最开心系小朋友啊，因为我哋都特 登出去尖沙咀嗰度睇啦，咁啊亦都揾埋啲朋友，即係小朋友嘅朋友，咁我一齊 join 咗呢一個嘅叫巴士 tour 嘅，咁同我細個睇個睇燈飾個感覺就不一樣啦，因為今次咧係只係為咗睇燈飾而上咗一架大型嘅巴士，仲、有開篷嘅添。咁以前咧或者係前幾年嘅時間啦，就算疫情之前帶仔仔咧喺尖東一帶睇咧，都係行嘅形式嘅，係啦。咁當然你話。搭完個巴士之後咧，咁亦都有喺尖東海旁一帶咧就影下相，係啦，咁亦都有影嗰個好大嘅商場前面咪有一棵名牌子做嘅聖誕樹嘅， 嗰啲、太太打卡必備啦， 冇錯啦，係啦係啦係啦， 咁同埋嗰度係可以落一落車去嗰個位嗰度打卡， 嗰個位就完咗，個 tour 差唔多一小時㗎， 哦， 一小時完咗之後，跟住我哋自己都喺 即係步行喺星光大道嗰度打個卡， 係啦係啦，咁亦都喺星光大道嗰度就當行個圈咯，即 係其實嗰棵聖誕樹我都整得幾靚， 系啊， 即系呢个 D 字头嘅品牌， 啊、 值得表扬。我觉得今年、我见所有身边啲朋友仔打卡都喺度。 佢一种咧亮丽，同埋有一种缤纷嘅圣诞气氛。 系系 即系佢做到个 color 通出嚟咧，除咗系佢自己嘅 brand 之外咧，佢仲俾大家感觉得到咧嗰个圣诞节嗰个气息啊。 其实尖沙咀同埋西九龙琴日就发生呢个圣诞小镇啦。即系如果你话喺西九龙嗰边已经有啲六米高嘅再高啲嘅，我印象之中再高啲嘅圣诞树啦，打卡。咁你沿住西九文化區一路行翻去中港城啊，嗰度咧，跟住你啊喺好接近海港嗰個地方嗰度又打卡啦，跟住咧喺1881又打卡啦，跟住去最後你就係嗰個牌子樹嗰度咧， 又 係好多啊！即係你要揾曬呢啲聖誕樹出嚟打咧，真係有排打啊！ 冇錯啊， 有排行添啊！ 睇翻咧報章報道咧，都有市民講咧話呢個聖誕氣氛咧比去年咧好好多啊咁樣，特別咧喺西九文化區除咗設置咧。圣诞市集同埋大型圣诞树之外咧，维港咧仲有历时十分钟嘅冬日维港水上烟火啊！吓，不少市民咧同埋游客咧都喺西九龙嘅海滨长廊嗰度观赏啦。咁啊，有啲嚟自北京嘅游客咧，佢话：哇，即系真系好好睇啊！最后嘅时候特别好睇啊，因为咧嗰个烟火效果咧系向外咁样扩散嘅，咁啊，然后咧感觉到咧就嚟咧呢啲烟火咧好似要。射到自己身边咁样，感觉开心，你形容得好壮丽啊！ 系啊， 我唔觉得夸张啊，我自己冇现身去睇，可能真系你现场感又特别特别好睇咧， 系咪先？即系 HK 字样嗰啲咧都好好啊，好代表到香港啊！ 系啦，咁希望呢啲叫夜缤纷系继续延续落去啦。咁有啲朋友仔其实喺中环嗰个叫嘉年华嗰度去玩下啦，咁样咁啊，嘉年华又俾你赢下啲公仔啦，咁亦都有啲男朋友咧发挥自己能力值嘅机会嚟嘅，因为当咧。一个情侣咧抌到一只大公仔咧，咁另一班嘅情侣 咁啊得啦， 嗰、那个另一班嘅情侣个男朋友咧就好大压力噶， 系啊， 系啦，好多人打篮球嘅，喺中环，好多人最多人打篮球就系对住对住嗰个篮球系咁射，射亲都唔入，啲人仲要，跟好多人抌豆袋噶。在中环那里要抌啲罐呢。 咁欧利去玩你咪赢硬囉。 唔係㗎，嗰、那个高度呢就係介乎喺你平时射嘅标准篮球。同埋呢啲細路仔篮球架中间。所以呢、你射 个手感係完全不一样。 係你用你嘅惯性係一定射唔入㗎。反而呢我有两样嘢呢都係玩得比较好少少啦。因为你都想攞到公仔啦氹下另一半啦。咁第一呢就係将个豆袋抌到啲罐呢离开晒台面嘅。 哦， 因为细个咧，船仔可能真系后生啲。我同小白咧，细个真系成日学抌豆袋嘅体育堂，你系咪啊？ 抌豆袋咧，如果你以前体育堂嘅时候咧，就系、是、想将佢抌得高同埋远噶嘛。 但系佢会教你咧揸住个角落头，有少少抖喺入边。 冇错， 所以咧，我哋对于豆袋嘅发力啦，同埋个准程度咧。是有少少技巧嘅，我覺得 冇錯。咁、你要好似即係一個 engine 咁樣咧，拎住個角落頭，發發發發發，跟住咧用佢感手感嚟㗎， 係啦係啦， 去到最啱嗰個位置你就飛佢出去咧， 係啦， 咁啊又遠 係啦， 又高㗎啦， 有準程度啦。第二個咧就係嗰個玻璃樽啊，你有啲綠色嘅圈圈咧， 嚇，要啱啱圈落個樽， 圈落個樽嗰度咯。 呢個都好難，呢、這個真係 呢個好難嘅，但係咧你要高少少，即係你唔好成日咧個角度咧就係好平衡咁樣當飛鏢咁樣飛， 飛鏢唔得， 你咁樣一定搞唔掂、你最後即係從高而下一個角度咧中嘅 probability 咧有機會高啲。如果你唔識玩咧，你上網係有攻略嘅。 係 嗱，呢啲攻略就係外國人整出嚟嘅，因為佢本身呢啲嘉年華都係即係叫歐美流行啲啦。咁你睇翻啲外國嗰啲贏獎品啲達人係點樣玩咧？你學咗個 skill 先。 咁你唔好去到咧，就系见到诶、哎、B B， 你睇下隔篱嗰个人咧，可以有只好大嘅公仔、哦，你可唔可以抌到俾我啊？ 系咧，你最后抌咗五六百蚊咧，系咁充值你个 token 咧，你都抌唔到嘅。 试下一招仙女散花咯。 我、哦、都可以、哦， 即系一扎嗰啲圈，你向上抛上去，跟住散翻落嚟嘅时候就大家发财啦。 会唔会系同啲钱一样都系仙女散花，一嘢就冇晒？嗱，呢个唔知啊，睇下你彩数。喂，最后有个 warning 提示啦，就话俾你听咧，因为今年咧呢啲嘉年华咧都有机动游戏嘅，咁啊，我见到咧好多artist 朋友咧，特别讲边个咧，就一路玩过山车，一路攞住部手机拍，咁、啊、我觉得有少少危险嘅、哦。如果你突然间好惊吓个离心力好劲，或者你自己手汗多咁样跣咗部手机咧，搏亲下边啲人又唔好，你跌咗部手机又唔好。 通常咧，如果你见到譬如网上面都有好多片啊，咁有啲真系合法型嘅，点样为之合法型咧？系你真系正式就同嗰个过山车嘅公司，你讲话我要拍片嘅，咁你佢亦都睇咗你嗰啲装备啊，咁佢先至会俾你喺嗰度拍嘅。如果唔系一般情况底下咧，其实佢哋你咁样拍片咧系好危险噶吓。 系啊，同埋即系如果 整到人都唔好啦， 都起码即系叫做绑住个 GoPro 喺个头，你自己稳稳阵阵先。不过我自己都唔系拍呢啲片叻嘅人啊，咁大家唔好为咗呃 like 咧，最后冇咗部手机咧。就难搞啲啦。 朝早六至十， 阿O、小白、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阿O。 未到拆礼物日就唔讲礼物字啦，不过咧要讲下圣诞老人嘅代笔咁样嗱，讲紧咧就系咧呢个香港邮政啦，咁啊每年咧都会收到咧6000封啊嚟自世界各地咧寄俾圣诞老人嘅信件啦，同埋圣诞卡啦，咁啊香港邮政啦，即系邮政署啦，过去40年咧都安排一位职员咧以啊圣诞老人嘅身份咧逐一去回信噶，咁啊送上一个独一无二嘅节日祝福咁样啦，咁啊市民只需要在信封上面写上咧圣诞老人收咧，同埋有个回邮地址咧，仲要咩啊？最重要啦，俾足邮费， 梗系啦， 系啊，呢个先最重要啊！ 咁你话斋写圣诞老人同埋写回邮地址咧，圣诞老人系唔复你嘅， 系啊， 你同圣诞老人沟通咧。你都要俾邮费嘅咁样吓，俾足够喎，仲要你冇得俾少咗，俾少咗可能圣诞老人都唔收你。 圣诞老人冇得补贴啊， 系啦， 就补贴到咁多， 系啦，就可以收到咧邮政圣诞老人嘅精心设计圣诞卡嘅亲笔回信，因为入边都有成本嘅，因为香港邮政都会俾张圣诞卡你啦咁样。咁啊，身边有冇人做呢啲嘢咯？想问下你。 我真系做过一年喎，细个。 哦，好得意。 我细个都做过一年。 佢真系做， 不过我嗰年就收唔翻。 我都系， 系，我呢方面竟然间有一样嘢同你似咯， 升咗我哋， 系咯， 可能你 friend 咗我即刻同你， 可能你哋冇俾足邮费啦，可能， 可能系啊， 即系呢个系核心啦。 细个边度知啊？我谂住寄咗出去之后，嗰啲嘢靠佢噶啦，因为点咧？细路仔真 系 好直接嘅。我寄得嘢俾佢嘅话咧，即系我寄咗封信俾佢，就想佢回信啦。咁啊，梗系啦。第一，我有冇写回邮地址？其实可能我都已经冇写啦。第二，我个前设就系。佢系圣诞老人啊嘛，佢都已经咁多钱去买礼物送俾啲朋友仔啦，咁点会冇钱整个回邮信封俾我咧？我冇谂到。 你系要计埋嗰个回邮嗰个邮费噶嘛？ 系啊系啊， 咁我肯定冇计埋后面嗰个邮费啊。 系啊，咁啊，嗱，以圣诞老人身份回信咧超过10年嘅邮务主任咧刘先生就表示啦，见过无数嘅圣诞嘅愿望，佢话咧细路仔最想收到嘅圣诞礼物咧大同小异啊。多数咧都系玩具嘅，以前，依家咧多数都系电子产品 啊，系啊，咁啊，同我哋差唔多 嘅 啫。 科技嘅改变， 细路仔同大人都系要差唔多嘅嘢。不过老实讲嘅，我细个嘅时候咪系想抱要个游戏小子嗰个游戏游戏机 啊， 系 啊，黑白嗰个嘛，第一代嗰啲都想要噶啦。 系啦，你一定细个都系咁，只不过依家时势嘅叫做嗰嚿嘢变咗啫，嗰个电子产品变化咗第二天模样啫，咁样。咁但系咧，阿刘先生咧都话大家都好善心噶，因为近年咧疫情肆虐咧，佢哋较多来信咧系希望咧家人身体平安啊健康嘅，亦都咧有小朋友咧祝愿世界和平啦咁样。咁所以咧，呢个刘先生咧，哇，佢都夸张，每日咧要处理咧几百封嘅回信， 咁佢都睇到啲小朋友好生性。 系啊，咁但系我唯一觉得刘先生就系、是可能圣诞节就冇得放假咯。 系， 同我同阿船仔同小巴一样啊，圣诞节都系紧守， 有使命感啊，有使命感紧守岗位。 冇错冇错，佢都系咁样讲嘅。如果可以啊，即系刘先生话，如果可以咧，佢愿意咧代笔。圣诞老人啊，继续多10几年佢都愿意。 哎呀，系呀，唔嫌我手字核突嘅话，不如揾我帮手啦。 你都可以加盟嘅，因为邮政署都请人啊。你都可以加盟嘅。至于你加盟咗之后，个部门点样编排，你就要等呢啲 等部门，等部门负责。 啱喎，咁你做完神光，于系 apply 啦。 系 啊， 你做完神光，即刻去回信啊。 系啊，回信啦。 系啊，系啊。 咁啊，各地都有呢啲叫做圣诞老人啊，或者圣诞节嘅一啲叫做習俗啦咁樣，咁不過有趣嘅，咁啊香港嘅聖誕老人你寫中文又回中文啦， 係啊係啊， 你寫英文又回英文啦，咁主要都係主流都係呢兩種語言嘅啫，咁樣咁就唔會有其他突然間話喂寫下日文啊寫下韓文咁就冇嘅，佢話所以相對語言上都係比較簡單， 咁好啦， 同埋佢盡量都會每一張有啲唔同花款嘅，即係唔係咁公式咁樣。淨係講一樣嘢或者，即係盡量都想回多幾句俾啲。 其實應該咧，直頭喺嗰個回信嗰間房啊， 係 嗰間房咧就成間房就貼曬啲語句。係 係。 咁嗰位同事咧，佢淨係惡高個頭啫，佢就已經見到可能過百句任佢揀。 系， 咁佢又唔需要伤脑筋，佢净系即系只手就辛苦啲啦，就抄落去啦。 咁都系开心嘅，普天同庆嘅时间啦。咁啊，今日继续都系假期嘅，咁天气许可就一家人去出去感受下个节日

六大频道两大组，配备精装流动广播车，全程限时各区快闪，直播同乐。 究竟会有边个？几时去边度？ 香港电台第一台的手下流程团队会踩住两个辘去到新界， 在充满童趣的单车公园将幸福亲子情广播。 留意香港电台各大频道，随时会有消息 pop up 到。 快闪直播去云港九兼新界，就是我们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无聊就去， 无言就去， 心情好就去， 心很累就去， 想同人对话就去， 只想同自己对话就去， 怀疑人生， 怀抱人生， 就去散步， 就去散步。 电视节目《奇妙之城》第二季，七位艺人嘉宾陪你漫游六座中国城市，深度探索大街小巷，真实地、 真挚地 沉浸式体验城中奇妙之处。 星期四晚十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日。 手术室是病人和死神之间的战场，两位人医立志救急扶危，连场手术为生命带来一线曙光。杨幂、白宇，德医双馨，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三十一。 第34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经已圆满结束，得奖名单包括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 NC Hero Taylor Swift Die For You Remix The Weeknd Ariana Grande Vampire Olivia Rodrigo Flowers Miley Cyrus Golden Hour Jake I Drink Wine Adele。 多谢全港乐迷支持，明年再见。 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咁梗系要同亲友啊欢度圣诞啦。 系、哦， 大家记得约埋你嘅屋企人啦，一齐食翻餐圣诞饭啊，或者系睇下灯饰啦。咁另外亦都可以约下朋友啊，约下你爱嘅人咧、一齐交换下礼物啦，写下圣诞卡啦，多谢佢一年以嚟咧为你嘅付出啊。 系，其实今日先至系正圣诞节嘅正日， 系啊， 系啊，咁啊，所以即系大家就抢先咗，寻日咧就平安夜。香港人就好中意嘅，出去 countdown 又好，或者出去直头玩啊，咁啊睇政府嗰啲夜缤纷嘅活动啊，甚至乎睇埋啲烟花，其实都已经好开心啊。 系啊， 平安夜夜晚咧都已经系好有圣诞节嗰个气氛。咁如果你话25号咧，我哋再继续玩嘅，即系拜年咁样。寻日夜晚同亲戚，今日同朋友， 诶 OK 系啦。跟住夜嗱，今日咧朝头早又同朋友，夜晚就同同事， 系啦， 系啦。跟住星期听日嘅时间就再约嗰啲约多几班唔同朋友，就再玩拆礼物咁样。 系啦，咁啊，今日如果同屋企人一齐过，就食下圣诞大餐啦，都系啱数嘅。咁有啲 有冇安排圣诞大餐啊？你哋 有啊，有啊。 圣诞大餐就自己去咗，同班朋友买餸去打边炉噶咋？ 都好啊，都好啊， 边好啊？ 但系爹哋妈咪都翻嚟啦。系咪玩完啦，差唔多翻嚟香港啦。 今日翻咯，应该差唔多，差唔多。 可以同屋企人打边炉啊，食餐饭啦。 可以啊。 咁更加多朋友就系真系好传统嘅。去啲西式餐廳食啲傳統西式聖誕嘅大餐，咁啊 德国方面有啲圣诞蛋糕咧， 系 系啦，咁啊，总之个面咧，即系佢系貌似蛋糕，但系入边有啲面包元素嘅， 哦， 即系有啲似面包嘅蛋糕啦。咁咧，总之个面就铺晒啲糖霜喺度嘅，咁样。咁呢啲就系好传统德国人咧就会食嘅一啲叫做过节食品啦。咁样你话喂外国嚟讲，咁通常你话圣诞节都有嗰个叫做好多好多得意嘢可以食，不过都系将。佢甜口啲， 都系 甜口印象之中。 啊、你以前咧，我唔知而家仲有冇啦。因为我就算见到我都唔会买俾我仔仔嘅，就系嗰啲拐杖咁嘅样嗰啲咧， 一 啲 的糖， 系嗰啲士的糖。嗰嚿嘢食好耐，同埋嗰嚿嘢咧系枕住有啲甜喺个嘴入边嘅，简直系 咁样咯。 食完啦，系啊，嗰嚿嘢我细个食过啊，我全部都系拎住食下，拎住去抌噶。你知唔知我人生入边咧，就算系波板糖啊我只系成功食完一支， 系 嗰一次之后食完之后咧，我都已经就算系我好细个，唔知八岁定九岁嗰阵时咧，我食完我都有同我自己讲，记到而家，我唔会再食咁大支波霸，成块面咁大嗰啲波，哇！我食咗差唔多半日啊， 系啊， 唔系讲少嗰个， 搞唔掂啊！嗰啲士的糖、波霸糖真系好远离我哋， 条脷又变晒色， 系啊，同埋都好硬噶， 好硬噶，同埋唔系咁好食 嘅 啫， 通常都系。 有少少藥水味咁樣啦，不過你講呢個士的糖咧，你都知道頭先我咪講啲德國麵包嘅，其實咧早幾年咧有間著名嘅東德鋪啦，其實咧都嘗試咧做呢個聖誕系列啦，咁佢又將個東德嗰啲麵料咧，即係嗰啲食材咧，就做咗個士的咁樣啦。完全冇人买，跟住咧负评如潮啊！即系你做冬甩计，都咩叫冬甩？冬甩计 系 圆圈噶啦。 其实佢应该咧喺嗰个 甜圈啊嘛， 圆圈呢家嘢佢应该揾翻嗰个喺大屿山嗰个主题乐园，即系去到参考下佢哋嗰啲，因为佢哋做嗰啲冬甩咧，全部做晒佢哋 character 嗰啲样嘅，即系呢个 design 上面咧，其实即系已经话到俾你听，就算圆圈都可以有好多好可爱嗰个嘅款式嘅。 其实佢可以整呢个圣诞圈嘅冬甩噶嘛？ 冇错啦，冇错啦。咁你整翻少少绿色啊，或者甚至乎嗰啲白色嗰啲糖粉渗喺上面啊， 有阵时创意嘅嘢。成功未叫创意咯，成功唔成功未俾人 成功 笑咯，系咪先？喂，但系讲呢个食咧，其实都重点想讲嘅。你话一家人大一家大细咁去食咧，其实原先呢个就优惠时段档嘅。咁啊，原来咧你即时 book 一啲圣诞大餐咧，或者圣诞 buffet 咧，即系自助餐咧，都仲有啲酒店啊，仲有啲酒店咧，系有啲名额嘅。咁系我帮大家 check 过啦。咁当然啦，即系嗰啲酒店就一定唔系最显赫。或者最大名或者几多几多星嗰啲噶啦，但系咧你可以自己上去网站嗰度咧去睇翻，同埋咧问下自己有冇啲候补名额。咁有啲咧酒店嘅自助餐，譬如晚餐咧做两轮嘅，六点至八点半。如果你唔介意同屋企人，譬如有啲后生啲嘅咁样，啲爹哋妈咪又 young 啲，可以玩得夜啲咁，你八点半先去食咯。 系啊， 你八点半先去食咧，嗰一轉咧，有機會仲要平啲添啊！有個八五折添啊，因為即係八點半嗰陣 睇埋個煙花，跟住就去 又得喎， 係啊！ 不過你預翻時間啊， 係啦， 睇完煙花之後好多人啊。我跟你八點半有啲趕， 好似係喎。 總之色彩轉變啦，即係有啲朋友都係諗住啊，聖誕節嘅時候要食下火雞先 happy 嘅，或者啊整隻龍蝦先 happy 嘅。咁你隨便有精啦，講真，你一個成年人嘅自助餐大概600蚊一個頭咁樣先算啦，晚餐600-700蚊咁樣。咁但係你圍翻好似食乜都得咁喎，好似幾 OK 喎。因為你而家出去食一餐，如果比較好啲都要400-多蚊一個人頭噶啦咁樣。咁大家即係因住自己荷包去消費啦，即係唔係話叫做哇鼓勵哇要用好多錢，即係雖然用少少錢都可以令到大家幸福開心，咁係滿滿嘅。 平平食貴有貴食嘅，如果你都係想食嗰啲火雞嘅。咁同樣都係雞咁，你咪自己睇下邊度有啲炸雞買翻嚟咁樣，其實都係一回事。最緊要係嗰個氣氛，嗰個氣氛喺度， 同屋企人一齊過啦。冇錯，亦都係咧，今日我都做得到嘅命題嚟嘅。咁大家 sweet sweet Merry Christmas 啦！ 成年礼可以话是我们中国古人的不可缺少的一种礼仪，现在很多地方依然保持着这一种习俗。不过究竟成人礼会怎样做呢？ 就等孔益船船仔转头话你知。男孩子的成人礼叫做冠礼，这种冠礼在古代汉族社会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而冠礼大多数是15至20岁之间就会进行的了。冠礼之后，青少年男子就正式成为大人，可以娶妻，甚至可以参加氏族的活动。在周代的时候，甚至有皇室成员好像是周文王那样12岁就可以就官，不过他就是为了可以提早执政。而去到女孩子这边，成人礼就叫做鸡礼，鸡礼即是上头的意思，而鸡就代表发簪。自周代开始就规定了贵族女子在订婚之后出嫁之前就要行鸡礼，一般会在15岁的时候进行，不过如果一直都未订婚的话，就要去到20岁才可以再行鸡礼了。女子进行鸡礼的时候，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改变小个的发色，将自己的头发扎成一个髻，再用一块黑色布将你的髻包住，然后再用针插住发髻。贵族女子受髻之后就可以结婚。进行鸡礼之后，女子就要拜祖先，听回母亲的教诲，学习一个做妻子和妈妈应有的品格。不过去到清朝中期，成人礼的做法就已经有变化。男女的成人礼多数都会在娶妻或者出嫁之前几日进行。成人礼其实就是一个过渡仪式，标志着青少年变成成年的转变。每一个人的成长都其实值得庆贺的。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益璇璇仔。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重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着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了。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益璇璇仔。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光 神光 神光 神光读心术， 今日休息啊，因为又圣诞节啦，又红日啦，咁大家就唔好成日喺度谂住揣测人哋谂咩啦， 定还是谂下对方中意啲乜嘢，即系趁住今一日咧，仲可以买，因为咧未到26号，即系未到 Boxing Day 咧， 大家未拆嘅， 未拆嘅，仲有机会可以送嘅，所以我都继续可以收嘅啲礼物， 随 便随便， 我都准备咗啲礼物咧，俾仔仔啦， 系嘛， 咁啊寻日都已经送咗俾佢啦， 系， 咁但系咧， 开唔开心仔仔？ 佢嘅开心， 有冇即刻啜啖老豆？ 我逼佢啫呢啲嘢， 唔系佢可能都自愿嘅， 佢冇噶，佢一睇到个样唔情愿，细嗰个都情愿嘅， 系咪？因为 大 嗰个 系咁噶啦， 大嗰个自己有自己想法啦， 有自己想法噶啦。 佢有冇写个 有冇嘢飞噶啦？ 叫做想法表嘅 wish list 啊，即系嗰个写俾嗱老豆买呢啲啊，唔好乱买啊咁样。 冇，但系咧我都唔怕讲啦，我送俾佢嗰份礼物咧就送咗嗰个嚟我哋玩嗰个游戏嗰个 足球 大帽嗰个守门员啊， 系 啦，嗰个公仔买咗俾佢，咁佢就梗系中意啦，系啦， 佢 OK 嘅， 佢 OK， 佢 OK 啊， 有睇开佢到系嘛， 佢系啊， 有睇开老豆玩啫，我自己想玩， 佢自己 唔俾我玩， 佢自己都睇紧新嗰个版本嗰个 卡片，依家有个新嘅版本出， 有啊有啊， 系啊，你又知道系嘛， 成日见到一卖广告， 系， 喺度踢下波咁样， 你话我主要成部戏都 你睇嗰个咧，就佢嗰个游戏嚟嘅。 哦，系喎， 系啦，我仔仔睇嗰个就真系卡通片嚟嘅，好啦，但嗰个就唔讲啦。 即系翻大台嗰啲有得播噶，系咪依家？我真系好 系 有电视台有播嘅，系啦，好啦，咁啊，然之后咧，咁由于咧，其实佢今年就8岁啦，咁佢一直以嚟嘅咧，佢都系相信有圣诞老人嘅，咁啊但系佢前两日咧，佢就同我讲啦，我唔信圣诞老人， 开始唔相信啦， 系啦，佢就 解点解无端端爸爸我唔信有圣诞老人，你就好大为惊慌啦， 我系惊慌啊， 做乜嘢由八岁开始明明都未踏入青春期， 因为发生咗咩事？ 系 因为真系好奇怪，无独有偶，其实我睇咗篇文章，呢篇文章咧正直就 系 讲一个小朋友，佢哋经过美国噶，佢话经过啲佢哋研究咧，佢哋就话到原来小朋友去到7至9岁咧。就唔会相信再有圣诞老人。咁、 哦、 我就真係8岁，所以我突然间呢一篇文章 差唔多啦，时间差唔多。 冇错，佢呢就真係wow到我喎。佢就话到原来呢，即係当小朋友唔相信圣诞老人嘅时候呢，即係代表佢原来呢係有啲嘢都已经喺想法上面呢改变咗嘅。好啦，咁呢个点样改变就唔理啦。咁总之我仔仔佢就同我讲啦，佢话我唔相信圣诞老人㗎啦。其实前几年我亦都有同佢讲过，佢话係啊，其实因为我前次仍然佢相信圣诞老人嘛，所以我就同佢讲啱啊，有圣诞老人㗎，你相信圣诞老人嘅话呢，圣诞老人就会继续送圣诞礼物俾你啦。 当你唔相信呢，圣诞礼物就消失咗。 係啊，咁后面嗰句我梗係冇讲啦。咁后面嗰句咁你醒目嘅，咁你即係好似阿欧咁，你梗係 get 到啦。咁所以呢，今年呢亦都系我最后一次亦都以圣诞老人身份呢就再送礼物俾佢。 我细个好惨啊，我冇收到圣诞礼物。 系咩？ 我阿爸好传统，我成日都话中国人冇圣诞节嘅。我由细到大都冇收到圣诞礼物嘅。系啊， 所以外国人好恨我哋有农历新年咯。 不过咧，我 过利是喎。 不过咧，系啦，我过年咧系 OK 啲嘅，即系过年系过得好啲嘅，系大鱼大肉嘅，好开心嘅。 咁咪好咯， 因为爸爸只系传统嘅，即系佢又唔会， 你一个节日顶得住人哋一年啲节日喎。 系。可能系 顶住嘅， 但 我都系一个普通僆仔嚟噶嘛，人哋有圣诞礼物，我都恨有噶嘛，系咪先？我隔篱街小强有份圣诞礼物，我乜都冇，两手揈揈，难免细个都有啲争啲嘅，所以我都几鼓励啲家长继续送圣诞礼物俾啲小朋友嘅， 而且鼓励小白咧，就算佢已经唔相信咧，都会继续送嘅。 会嗱，我会以爸爸嘅身份，我会以爸爸嘅身份咧就继续送嘅。咁但系既然佢唔送圣诞老人咯，咁圣诞老人都唔需要。 吓，继续送俾一啲唔相信自己嘅小朋友啦。 唔紧要，叫你老婆送咯，圣诞老婆咯，变咗得唔得？ 咁而家又变圣诞老公。 喂，你系圣诞老公，圣诞老婆啦，冇圣诞老人唔紧要嘅。 有圣诞仔仔， 你两公婆搞掂咪 得咯。反而我细嗰个咧，就当然四岁，佢就梗系会继续相信有圣诞老人。 但你有冇同你个大仔讲？你话喂，唔好同细佬讲，等佢咁唔相信。 有系啦， 因为呢个都系一个几好嘅传统嚟噶。 系啊，同埋咧，我觉得小朋友有阵时继续坚持相信呢个圣诞老人。佢某程度上真係有一份童真喺度，咁我相信亦都係因为佢學校啦，实在太多人同佢讲，诶，圣诞老人咪你阿爸或者你阿妈，其实上年都已经有噶啦，上年佢二年班嘅时候咧，佢翻嚟屋企佢就已经同我讲，佢话好多人同我讲咧，话系冇圣诞老人噶，爸爸你话啦，有冇啦？咁我梗系同佢讲，梗系有啦。你系咪收到两份圣诞礼物？哇，系啊，我真系收到两份圣诞礼物。我翻去再同佢哋讲话系有圣诞老人先咁样，叫佢今年一升到三年班咧，成个世界都唔同晒啦。 唔紧要啦，人系会成长嘅。不过你又点样同大仔讲，同叫佢保守呢个秘密嗱？虽然Scott 你依家唔相信，但你记得同细佬细佬讲，即系你唔好咁快笃爆啊！你点样讲咧？呢个都系有个 skill 喺度。 冇乜 skill。 系咩？ 直接同佢讲嗱，你唔相信嘅话咧， 你一件事， 今年咧就系你最后嘅一年收圣诞老人嘅礼物，但系咧你就唔好害下细佬，细佬仲想收两份。 我系阿 Scott， 我就话我而家信啊，我相信圣诞老人系真实存在啊，直至永远。 因为佢以前咧都有问过我噶，佢话圣诞老人有烟由烟筒入嚟噶嘛， 咁屋企冇烟筒， 咁屋企冇烟筒咁点啊？咁我就同佢讲， 屋企有抽油烟机啊嘛， 嗰个真系太细，我就攞咗嗰都佢同佢啱婆车嘅就系，你有冇睇过哆啦 A 梦啊？哆啦 A 梦佢咪有个唔知乜鬼圈嘅，嗰个圈咧就黐落埲墙嗰度，就要窿你行过去噶嘛。咁半夜嘅时候，佢就喺嗰个窿嗰度咧就行入嚟，就将嗰份礼物放喺你只袜入边，所以你只袜咧就买最大只嗰只。如果唔系咧，佢就摆唔到嘢入去噶。跟住佢就喺个窿嗰度咧就走，跟住拎翻走个圈。咁所以你咪睇唔到佢咯。 系啊， 又唔使开住窗咁惨啦。咁天气冻系咪？ 咁都啱嘅。咁所以即系有阵时倾下呢啲都几好，亦都系个几好嘅亲子教育嚟嘅。咁啊，大家都圣诞快乐啦！ 这么一刻被抢走一切希望，沮丧极难起床，你就来赠我一颗糖。又有这么一刻，前路纵使黑暗要独往，但你闪闪发光，让夜行亦变得不怯慌。得我一人上殿堂大馆，免疫没光芒，并没说谎，此际要是不错，其实我讨你光。从来未拥有幸福，真正幸福曾经失意都麻木，但我不生的不满足，被你丧礼后顿成好结果，给你幸福，所以幸福如今的我信十足。 You are my for life， 天国未知多远，共你一笑远足。问你想得其实那一些我能供给得到，你只想每天慢慢地伴我到终老，不再虚妄。我未来最紧要任务指头是待你好，二人一段命途，贫亦富差也好，从来未幸福曾经失意都麻木，但我不生的不满足，被你疏离后对 想过自己可以幸福，余生不再只叹过预计中郁郁的结束。自你的家一半成新结果。 佢系 J 风冯允谦，有呢首作品名字叫做《给你幸福》，所以幸福。Merry Christmas 啊，咁多位听众朋友。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家庭友善在职场。喂，船仔 ，Hello， 白生 ，Merry Christmas，Merry Christmas 啊！咦，仲有好耐冇见过嘅狗仔 Mocha 喎、 啊，系啊 ，Mocha 同白生 say hi 啦 ，Hello， 哦哦 ，Hello，Hello， 你爹哋妈咪圣诞节去咗旅行啊，所以就将 Mocha 交俾你， 全中啊！好彩我呢几日都有假放，唔使留佢自己一个喺屋企。 哦，咁咪好咯，你表姐 Vicky 又去咗旅行，有 Mocha 陪住你，唔使惊闷。你而家带佢去散步啊？ 唔系啊，同佢去行圣诞市集啊！ 圣诞市集 呢几日咧，平台花园嗰度搞咗个圣诞市集嘛，有嘢买，有嘢玩，仲有嘢食添啊！诶，唔止啊，仲要系宠物友善添。咁阿 Mocha 喺度，咪同佢玩下咯。喂，白生，如果得闲嘅话，一齐嚟啊！ 都好、啊，我约咗人又未够钟。估唔到咁早都已经咁多人喎、 啊。翻工就话唔愿起身啫，放假就肯早起身出嚟玩㗎啦。咦，我见到 O 哥喎、 啊。见到 O 哥有几出奇啫，佢喺呢度保安嚟㗎嘛。 吓、啊、但係佢今日同埋听日都係放假㗎 喎、啊。放假都返嚟，咁又真係奇怪喎、啊。佢同边个咁好傾呢？ 唔似呢度嘅住客，不如直接去问下啦。 吓、啊。唔使啩，好似八卦咗啲、啊。 好奇心重啫，你唔敢问，我敢啊。Hello， 欧哥，做乜放假翻嚟啊？ 喂，船仔、白生，你哋又嚟行圣诞市集啊？咦，船仔，你只狗叫啊 ，Coffee 定系 Latte 啊？ 差少少，叫 Mocha。 系啊系啊系啊 ，Hello Mocha， 你好你好。 诶、欸，唔好意思啊，阻住你哋倾偈。呢位系 O 哥你嘅朋友啊， 啊，同你哋介绍翻啦，呢位咧系我嘅旧街坊小明啊。佢今年咧喺度摆档卖宠物嘢，我梗系要嚟支持一下啦。小明，佢哋咧就系白山同埋船仔啦，呢度嘅住客。 Hello， 白山、船仔，仲有 Mocha。我咧呢度有啲鸡肉干啊，可以俾 Mocha 食吗？ 梗系可以啦，佢好为食噶，多谢。 我哋呢啲宠物食品咧，全部都采用优质食材，全天然，唔含人造色素同防腐剂，对毛小孩咧绝对健康噶，所以可以放心食。如果咧 Mocha 中意嘅话咧，食多条都得噶。 多谢。 哇，小明，你都有好多唔同嘅宠物零食、啊，样样包装都咁靓。唔好话宠物啦，人都想试下。话时话啦，而家俾宠物食嘅嘢，真系分分钟矜贵过俾人食嗰啲啊！ 同意啊，越嚟越多人中意养宠物，又舍得花钱买玩具俾佢哋玩，买好嘢俾佢哋食，仲会定期咧带佢哋去做宠物美容、修甲、剪毛，真系好似自己亲生仔女咁锡噶。啊，不过我又好奇啦。好多公司未推行緊呢个家庭友善措施嘅，有啲俾员工照顾子女嘅假期，唔知道又有冇啲俾员工照顾宠物嘅宠物假期呢？ 有噶，我知道有啲公司会有领养宠物假期。 啊，领养宠物先有假期啊，购买嘅宠物就冇啦。 作为爱宠物之人，我哋就梗系鼓励同埋支持领养代替购买宠物啦。 啱噶，成日睇新闻都见到好多宠物被遗弃，既然有咁多宠物，等住揾一个新屋企、新主人，梗系领养啦。 啱啱啱，想养宠物嘅话应该领养啦。咁某啲公司或者机构嘅家庭友善措施呢，就係俾啱啱领养咗宠物嘅员工可以攞几日假去照顾宠物啊。 是啊，就好似初生 BB 咁，宠物都系我哋嘅家庭成员嚟㗎嘛。初初嚟到屋企难免都会唔适应，咁有主人可以喺屋企陪住佢哋，宠物嘅情绪亦都会稳定啲。 宠物同主人关系好，主人嘅情绪呢都会有正面影响㗎。 哦，你讲到宠物可以帮主人减压咁喎。 吓，绝对可以。欧哥你又冇养宠物所以咪唔知囉。其实好多主人无论返工翻学翻到几攰都好，只要一翻到屋企抱下只宠物，闻下宠物阵味，成个人即刻精神晒噶。 咁犀利啊！ 真噶，有研究报告指出啊，闻宠物气味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嘅效果，甚至仲可以预防癌症添啊！ 哇，真唔真啊？ 至少同宠物玩能够有助稳定情绪。 咁都好难相信嘅，既然讲到宠物能够帮主人减压啊、舒缓压力啊，仲可以咧带埋宠物翻工。咁唔止对员工好，对公司都几好喎。 啱啊，所以都开始有唔少嘅公司增设人宠同乐日，员工可以带埋宠物一齐翻工。你谂下，可以一边揽住只宠物，一边开会，真系开会都变得开心好多噶。 但系办公室里面一时间有咁多宠物，惊唔惊唔卫生噶？ 我又觉得唔会、哦，作为员工见公司有咁好嘅措施，可以俾自己带埋宠物翻工，一定咧会好合作，会注重卫生，整污糟咗地方嘅一定会即时清理翻干净嘅。 我咧知道有啲公司推行宠物友善措施之后咧，仲会喺员工餐厅嘅餐牌里面加入一啲合适宠物食用嘅菜式，等员工可以同宠物一齐食饭添。 又几细心、啊，连宠物嘅飲食都照顾埋。 公司愿意推出咁多好嘅家庭友善措施安排，都系考虑到员工嘅家庭生活，希望佢哋可以增加对公司嘅归属感。 员工对公司嘅归属感大啲，做嘢都会落力啲，即系公司嘅业绩、企业形象都会有增长。对员工同公司嚟讲啊，都系 win-win 双赢。 员工嘅归属感大啲，即系离职嘅机会都会少啲啦。 啱啊！对于好多公司嚟讲咧，推行家庭友善政策可以留住员工，减低流失率， 可以留住人才，唔知又可唔可以抢人才咧？ 可以。 哇！你三个唔使咁齐啊！ 真系可以噶。近年咧，有意嚟香港发展嘅外地人才。他们除了关心工作上的配套安排之外，亦都会留意香港宠物友善的程度，好像是一些饲养环境啊、医疗配套是怎样。所以宠物友善措施都是抢人才的条件之一的。 除了留人才和抢人才之外，其实有多些公司推行宠物友善的措施的话，连宠物的领养率都会提升的。 关事咩？ 有些人不敢领养宠物，是因为怕自己上班的时间长，不可以在家里照顾他们。所以如果可以给员工带埋宠物上班的话，那就主人放心之余又可以专心工作啦。 听你哋讲咁耐，员工可以带宠物翻工，好似只有优点冇缺点、啊。 嗱，仲有一个优点我都未讲，有研究显示，如果办公室入边有宠物，可以促进员工之间嘅交流，即系更加容易倾得埋啊！ 梗系啦，一班爱狗之人坐埋一齐，唔惊冇话题啦。 但系 office 有宠物行嚟行去，真系唔会影响工作。 欧哥唔会噶，有老板同埋员工试过之后都话，反而令到公司嘅气氛变得更加轻松，公众压力亦都少啲添。 我哋栋大厦都有好多人养狗，每日都有好多宠物行嚟行去，见到佢哋咁得意，人都开心啲咧。 好彩大厦个个有养宠物嘅住户都系负责任嘅主人啫，宠物整污糟嘅地方会即刻清理干净翻。如果唔系啊，作为保安同埋一班清洁工啊，真系忙到咧冇事停噶。 做个负责任嘅宠物主人，仲要承诺照顾宠物一生一世，绝对唔可以弃养。 养宠物之前一定要停一停，谂一谂，愿意照顾佢一生一世先好养啊！ 船仔啊，听得出咧，你系一个意志坚定、尽心尽力嘅好主人。见你咁好，呢一个宠物圣诞礼物篮就送俾你同埋 Mocha 啦。Merry Christmas！ 小明，你咁好人，我一定叫晒我有养宠物嘅 friend 去你间铺头帮衬。 多谢你先啊，阿欧白生，呢一啲朱古力咧就送俾你哋两个啦。 我冇宠物噶、哦， 我都冇啊！ 你哋搞错晒啦！狗仔咧系唔食得朱古力噶，呢一啲朱古力咧系送俾你哋两个嘅，圣诞快乐！ 多谢，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圣诞节普天同庆。根据西方嘅传统习俗，圣诞节当然就系同耶稣基督有关啦。但系动物界方面咧，早前发现咗一种新嘅品种，呢一种嘅品种仲要改名做撒旦狼蛛添。的而且确，今日科技日新月异，但系原来目前地球上面仍然有超过500万种嘅生物仲未被发掘噶。日前，科学家咧喺南美洲厄瓜多山区发现一种新品种嘅蜘蛛，拥有金色嘅毛发同埋恐怖嘅8只眼睛，而且仲有快到几乎睇唔到嘅速度。因为脾气古怪同埋相当之暴躁，所以科学家就暂时将佢名叫做撒旦狼蛛啦。根据报道显示，指出2021年厄瓜多中部嘅西部同埋山区一棵竹树嘅底下，发现呢一种奇特嘅蜘蛛。佢嘅脾气十分之暴躁，感受得到人类一接近，佢就会即刻进入战斗嘅状态，并且会试图以极快嘅速度逃走。当然，我哋今日发现到佢系因为佢最后其中嘅一只都俾人捉咗啦。研究人员将佢带翻去实验室之后，发现佢嘅身体长度唔会超过2寸，有8只眼睛、8只脚，身体呈现深啡色。头上边有金色嘅毛发，同已知嘅物种相比之后，发现佢系全新嘅蜘蛛。头先提过啦，佢嘅名字而家叫做撒旦狼蛛。研究指出，撒旦狼蛛嘅生活大概喺海拔2800至到3100英尺左右啦，暂时已经被列为极度濒危嘅物种噶啦。想知道更多同动物有关嘅有趣事情，咁就一齐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小白白元浩。 晨光追踪31。 早晨，嚟到12月25日圣诞节啦，搵地阿昌先，圣诞快乐阿昌， 圣诞快乐船仔，圣诞快乐啊各位。 今晚6:35有咩睇呢？ 先嚟介绍大家认识人大政协啊。嗱，今晚嘅请嚟嘅嘉宾咧就系全国政协委员曾静怡。嗱，佢会同全国政协咧有一个建议啊，就是、建议利用香港嘅优势，以去促进台湾青年融入大湾区咁话。咁如果大家想听下佢呢一个建议嘅话咧。今日傍晚6:35要睇呢个认识人大政协啊！ 好，咁另外8点亦都有大师对谈、哦。 冇错啊，建筑家阮文涛咧继续请喺呢个建筑界嘅大师同大家对谈一下，认识多啲建筑呢个艺术啊。今集咧佢请嚟嘅嘉宾咧就系香港著名建筑师张志强。今晚讨论嘅题目叫做《建筑与旅途》。话说啊，张志强咧，佢本身咧喺旅行嘅时候咧，佢成日都会留意当地人啊点样去居住啊，佢特别留意啲住屋，就话以吸收一啲建筑嘅灵感咁话。知道圣诞节啊，或者嚟紧啊新年啊，好多朋友都会出国旅行啊，咁啊大家想一齐咁样去到睇下外地嘅人咧点样去到居住，去从而理解一下建筑嘅话咧，嗱今晚打住个底先，听住呢个大师点样分享啊。 因为我自己咧都几中意。睇唔同國家嘅建築，其實去到外國，你唔會想繼續不斷咁樣篤手機，你梗係行街去睇下啦。但係咧，我自己都想係有人話俾我聽，其實從咩角度去睇唔同地方嘅建築，即係有啲人就會教，哇！你係從佢嗰個線條啊，從佢個實用性啊，從佢一啲歷史原因咁睇噶嘛。咁但係如果我本身冇呢啲知識，其實我唔會識點樣睇。咁所以咧，其實睇大師對談都有一個好處，就係佢會提供一個唔同嘅角度啊，即係起碼佢教我點樣睇啊嘛。 冇錯，咁啊，所以睇得多呢個咧，我哋出國旅行又好，我哋喺香港嗰陣時候。 留意一下周圍嗰啲建築物都好，咁啊認識多啲呢個建築嘅美學啊！ 咦，又係喎，之前我個朋友咧，佢即係佢係特別中意影街景嘅，佢嗰一日咧，佢特登逼我啊，即係我唔係中意出咁遠，佢逼我去咗中環。佢话咧，原来中环建筑物咧系好特别噶，佢系用好多几何图形嘅线条。 嗯， 咁同埋因为多高楼大厦咧，嗰啲光影之间嘅对比咧，其实系好靓嘅。佢唔讲咧，我唔觉咯，我净系觉得中环咯。 又啱喎，咁呢啲嘢真系要人哋教下我，你先识得睇喎。 系啊，咁所以大家不妨八点钟嘅时候一齐睇下大师对谈啦。去到夜晚黑十一点嘅无极飞行，今次又飞去边度咧？ 嗱，今次咧呢架無極飛行嘅飛機咧延遲咗半個鐘頭出發，因為節目調動嘅關係咧，今集就由平時嘅十點半夜晚改為今晚十一點先至起程啊！今晚咧就飛遠啲，飛到去到非洲嘅馬達加斯加。馬達加斯加咧，通常我哋睇卡通片嗰啲荒失失奇兵咧，先至會諗到嘅啫。嗰度全部都以為係獅子、老虎啊、長頸鹿、大笨象，其實咧。好多人住嘅，咁今晚咧多人住嘅地方，所以先要交通工具嘛。嗱，咁啊睇开无极飞行嘅朋友知道啦，介绍亲嗰啲地方咧，陆路同埋水路都唔系好通嘅，马达加斯加都系。咁啊，话说嗰度咧，嗰啲路面情况麻麻地嘅啫，嗰啲揸车来往唔同城市咧，闲闲地要几日嘅。咁所以咧，今集介绍嗰个主角飞机师咧。就揸住嗰架咧，就係空中的士，就幫助嗰啲居民咧去周圍醒過醒啊！咁佢嗰架飛機咧係一架叢林飛機嚟嘅，藍黃兩隻色加埋嘅，所以好耀眼嘅。當地居民咧，人人都搭過咁滯啦，所以佢哋全部一見到架飛機喺天空上面咧，都知道嗰架的就係空中的士。咁呢個的士咧，佢係提供好多服務嘅，即係包括咧運送，即係運人之外咧。佢亦都運送人道嗰啲援助物資啊，咁啊同一時間咧，佢亦都當埋係救護車咁用嘅。今集咧，佢就真係有遇上啊，個攝制隊遇上咧，有一個俾滾水淥親嘅小朋友啊，點樣截咗呢個空中的士去到救命？咁啊，另外啦，馬達加斯加啊嘛，即係除咗人之外咧，頭先咁講啊，個卡通片咁啦，有好多動物噶嘛。咁但係原來唔係淨係得陸上嗰啲獅子、老虎、大笨象嘅，其實原來有鯨魚嘅喎。系咧，咁啊节目咧，我哋会睇下呢个飞机师咧，点样透过佢架飞机居高临下，去到帮手咧，去到协助研究呢个鲸鱼迁徙。嗱，讲紧嗰啲蓝鲸，即系地球上面几乎最大嗰种动物啊，嗰啲蓝鲸点样迁徙，亦都要听到鲸鱼唱歌嘅。咁啊，想认识多啲呢个地方，认识下啲动物，认识下啲人物嘅朋友，记得今晚十一点钟无极飞行准时起飞啊！ 睇翻资料咧，只鲸鱼系嚟自于南极嘅。 嗯， 即系话喺非洲竟然会睇到南极嘅鲸鱼咯。 系地球系圆噶嘛？ 果然啊，船仔真系有啲即系无知啊，完全唔知道原来哇，原来非洲已经可以见到南极嘅鲸鱼。另外亦都想知道更加多系啊，究竟喺非洲嗰度啲咩独特嘅文化，同呢个空中的士有啲咩奇妙嘅旅程呢？如果想知道更加多咧，记得留意晚上十一点嘅无极飞行啊！最后一次祝你圣诞快乐， 大家咁话圣诞快乐。 好，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最想锡的家人啊，当然是妈咪啦。由啊岁首到年终，依家咧到圣诞节啦，真系辛苦晒你啊，成日煲啲靓汤俾我饮，所以妈咪锡啖你先。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 Merry Christmas。 我觉得呢个 trailer 咧食字都几好啊 ，Merry Christmas 啊，即系都系我哋咧creative 会嘅时候一起谂出嚟嘅一个，我觉得啊系圣诞节咧都可以锡下你身边人啊，咁啊温度咧都会有所唔同嘅，咁同大家睇多次天气啊，咁啊天晴啊吓，早上咧天气系冻一啲嘅，日间咧非常干燥啊，最高气温咧大概18度啦，吹和缓至清劲嘅北风啦，咁啊渐转吹东风嘅，展望咧未来两三日云量系较多嘅，气温。咧亦都会逐渐回升啦，1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0%，注意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啊，仲有咧寒冷天气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紧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话：，昨晚平安夜餐饮业界的生意不算好满座。过往平安夜，很多酒店在两三星期前订位已经满晒，今年有些酒店不用预订。他估计平安夜餐饮业界的生意额大约是3亿8千万，较去年平安夜跌大約一成半，相信是由於很多市民北上或者去了其他國家旅遊消費。黃家和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估計過去兩日出境的香港市民當中不少是較有消費能力，而在本港雖然一些旺區的人流不錯，但是消費力度仍然較差。他認為市民北上消費已經形成風氣，而餐飲業中最受影響是中餐廳和酒樓，如果不是搞宴會，散客的數目很少。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话：，估计呢一个圣诞节同埋元旦假期，大约有三分一港人到内地或者其他地方旅游，又相信到内地嘅市民人数可能已经超越疫情前嘅水平。崔定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内地近几年相当进步，很多酒店都好豪华舒适，市民去深圳或者大湾区城市旅游的体验好，而且本港经济环境一般，航班数目较之前少，假期的机票价格亦都上升，不少市民宁愿选择到内地旅游，洗费可以少啲。嚟香港旅客方面，崔定邦话呢一个假期嚟自东南亚嘅旅行团数目会较平日略多。至于内地嚟香港嘅旅客，由于内地呢几日唔系假期，相信内地旅客喺过去嘅周末嚟香港短途游嘅人数会较多。教宗方济各喺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教堂主持圣诞子夜弥撒，拉开了圣诞节庆祝活动的序幕。方济各在讲道中呼吁和平的时候，未有明确提及以色列或者加沙，但是就多次提到暴力和战争。教宗认为正义并不是来自武力的展示，强调耶稣不会透过武力的展示来消除不公正，而是透过爱的展示消除不公正。教宗当日亦都喺圣伯多禄广场嘅每星期祈祷中，祈求中东同埋乌克兰嘅和平，并且为饱受战乱、饥饿同奴役嘅人祷告。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朝早天气寒冷，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渐转吹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是13度，相对湿度50%，寒冷天气警告同埋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呢一首新歌嘅 music video 咧，都系香港嗰度取景嘅。较早时间嚟过香港嘅 Pharrell Williams， 再加埋 Sway Lee 同埋 Raw Alejandro， 有呢一首新歌，本周新入榜占第十位。Airplane Tickets。 Restless, you're getting restless. In fact, that something's missing. It was all bad. Tears that you shed. No such thing. She can tell 单止在音乐界咧受欢迎咧，连喺时装界都可以点石成金嘅 Pharrell Williams， 再加埋 rapper Swaggy 同埋 Raw Alejandro， 有呢一首新歌新上榜占第十位 ，Airplane Tickets。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盘点政策。 今集请嚟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讲下点样利用金融科技联系实体经济。 我哋会推出一个零售市场嘅综合基金平台，海外嘅资产管理公司咧可以有一个一对多嘅综合平台，投资者都能够去比较唔同基金嘅一啲费用啊，同埋内容等等。 盘点政策 主持杨文睿、洪以敏， 12月27号晚上7:35，港台电视31。 想香港有更好前景，点善用资源先好呢？想促进绿色转型，帮助有需要嘅人，培育好下一代，想住大啲，住好啲，产业要够多元化，发展金融、创科，汇聚人才，吸引企业。要持续发展，就要将个饼做大啲。2024-2025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开始咗啦，去 budget.gov.hk 发表你嘅意见啊！ 广播95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 多谢大家， 多谢十大中文金曲， 一路多谢香港电台啦， 好多谢香港电台颁奖， 我会继续做多啲好嘅歌送俾大家，好多谢， 多谢你哋， 多谢大家。 重温金曲盛事，12月25号星期一下午5:40，港台电视32。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爱丽丝，一个令人希望结识的名字。今日我们有机会遇上，由这一刻开始，我们就从不同角度探索爱丽丝的世界。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0至12:00，彭咏仪、林思敏，爱丽丝看世界。 手术室是病人和死神之间的战场，两位人医立志救急扶危，连场手术为生命带来一线曙光。杨幂、白宇，德医双馨，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早晨9:39，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有一个空中点唱的圣诞特别版啊，咁啊交俾两位拍档咧，同我哋讲下，因为听众朋友咧都上到我哋港台嘅网站嗰度咧就留咗言，咁啊都系祝福身边人嘅，系咪？ 圣诞节咧就梗系会多啲呢一类型嘅点唱啦，咁啊大家都知道，可能我哋嗰个惊线路繁忙啊，所以一早咧就留定言啦， 冇错， 用文字咁啊同你身边嘅好朋友咧，就系或者亲朋啦，咁啊一齐就吓讲句圣诞快乐嘅，咁除咗圣诞快乐之外咧，嚟呢位听众，佢叫做阿秀，咁佢咧就想点咩？佢个姑仔 好啦，佢个姑仔叫做阿美， 阿美 一听就知道阿美本身都已经系靓啦， 又瘦，本身都系瘦嘅， 又瘦又美，你加埋真系相剑合璧嘅天下无敌啊！咁佢就话到啦，要祝福咧就阿美啊夫妇佢哋两个人咧，咁啊身体健康，咁啊亦都话到你咧系我最敬爱嘅人嚟噶，最尊重噶，最锡就系你啦。咁啊希望咧啱嘅，咁啊祝阿美嘅呢对夫妇啦，咁佢哋就可以身体健康，快快乐乐。今日圣诞节最紧要咧，大家都系甜甜蜜蜜，够温馨，而且咧就可以有过一个快乐嘅圣诞节。 系啊，讲开一个甜蜜嘅圣诞咧，亦都有哇呢、這个好 sweet 啊，就系阿嘉豪啊，就点俾 Annie 嘅，佢就话啦喺2023年嘅12月24日，我哋就成为咗夫妻，系啦，喺过去嘅日子有你嘅陪伴，而且呢个婚宴嘅事项咧，亦都系俾咗好多心力啊，我都冇你付出得咁多，冇错啦，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加美好啊！ 今日好日子啊，好多朋友都结婚啊吓，咁 系咯， 正系啦，即系每一对新， 我惊你未瞓醒啫，而家要听翻 archive 佢哋， 一定未瞓醒， 系咯， 系依家啲朋友仔，如果个酒席系喺酒店嗰度摆咧。咁应该都会喺嗰间酒店嗰度都会过埋夜噶啦，系啊，咁你 一鸡两尾， 喂咁攰， 就攰啊， 搞婚礼， 顺便同翻间酒店讲嘛，应该倾嘅时候，我喺度搞咗咁多位，你唔系 free 一万俾我都唔得噶嘛， 唔 free 都会平啲啦，系咪先？同埋啲兄弟姊妹， 黑社随军上， 啲兄弟姊妹团又有机会 stay behind 第一日都去同你玩玩去先嘅，会饮下酒嘅，会倾下偈嘅，因为琴日咁啱就系呢一个叫做 平安夜。 大家都有 平安 party， 开开心心咁就正啦吓。 系啦，咁另外亦都有阿嘉莹咧点俾依琪同埋阿英嘅，咁就话啦啊冇啊，想同你哋讲咧，一定要点俾你哋听吓，圣诞快乐啊！咁多位，下年见啊！ 下年见啊吓。喂，跟住有 Queenie 咧就好有心啦，因为佢咧就点翻俾佢喺天上面嘅妈妈听嘅，咁咪就话到咯，妈妈虽然你而家咧就唔喺我身边啦，亦都唔喺嗰度咁多年啦，咁但系咧一直以嚟我都好挂住你噶，尤其是咧当我遇上挫折嘅时候，你咧就系、是。最值得咧去到知道你系一直以嚟鼓励我嘅，所以妈妈一直以嚟我都好多谢你同埋好挂住你噶。啊，嚟紧就算咧会有更加多嘅困难都好啦，都会坚强去到面对佢嘅，就好似咧永远都会咁样得到你喺我身边有好多嘅力量去到面对挑战啊，好好啊呢、這个。 系啦，咁亦都有差佩燕啊，呢个就系佢点俾喺芝兰更新中心嘅汽水。咁就话啊，我系士多啤梨啊，好挂住你，同埋你快啲出嚟啦。 咁啊，呢啲点唱咧，都希望祝福大家啦，圣诞快乐啦。 系啊，咁最后亦都有最后一个点唱啦，就系阿 Ron 啊，咁就点俾卢永文 Sarah， 咁就话啊，永文上个星期咧同你食过一个应该叫做幸福摩天轮。咁希望我哋永远都幸福同埋开心。 莫非我哋食咗个冬甩？ 系喎，有可能 就系叫幸福摩天轮。 系啊，咁应节咁啊，听埋陈奕迅嘅呢首作品《幸福摩天轮》咧，希望今日咧圣诞节大家都幸福开心。 Merry Christmas！ 聚聚赶赶。高高低低，深呼吸，然后与你执手相随，甜蜜中不再畏高，可这样跟你荡来荡去，无畏无惧，天荒地老，流连在摩天轮，在高处凝望世界流动，失落之处仍然会笑着好，人间的跌宕默默认输，当生命似流连在摩天轮，幸福处随时吻到星空，经历之处仍能与惊险的程度，要畏高这份 胆志去建立这亲口关系，沿途就算意外脱轨，多得你陪我摇曳，天荒地老流连在摩天轮，在高处凝望世界流动，失落之处仍然会笑着好，人间的跌宕默默认送，当生命似流连在摩天轮，幸福处随时吻到星空，经历之处仍能与你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今日饮食图鉴咧，咁啊简简单单啊，咁啊知道大家喺聖誕節嘅時間咧，就一係就諗住就出去玩啦，咁啊，又或者如果有有親朋好友嚟嘅時候咧，都未必下下自己煮到啊。 我有朋友去冬日美食節見到你 哦，係咩？有啲咁嘅時候，啱撞到啦，大家都 咁樣好啊嚇！咁大家去買嘢食嘅時候，又可以精挑細選一下啦。 係啊，見到阿小白個樣開四個 high 啦， 係四個 high， 空中點唱啊， 空中點唱， 空中同我喺空中點唱， 係啊，對住我樣空中點唱啦，啊，多謝大家。今日咧，其實我要用嘅材料非常之簡單。不過咧，如果大家本身屋企咧會有嗰啲咖啡機咧，就更為理想。好啦，咁先準備一下咧， 有喎、 就 是，但係 capsule 嗰啲咖啡機嚟 都得 ，OK， 嗰啲都得啊， 都得。咁你聽完嗰個玩法之後，你就覺得呢個咧都幾值得一試，同埋咧個玩法都非常之簡單。咁啊，亦都要準備另外一個嘅材料咧，就係我哋嗰啲喺便利店都有嘅雪糕糯米糍。 哦， 你要揾翻雲尼拿味， 雲尼拿，因為香芋味唔得。香芋搞唔到，嗱我自己知道咧，呢个 朱古力得 系啊，朱古力啦，有香芋啦，有芝麻味啦， 有芝麻味咩？ 有噶，有芝麻味噶， 芝麻味我冇见过， 同埋咧，仲有嗰个朝头早饮个饮品味咯，即系朝头早啊，你就系饮嗰两种攞粉冲嗰啲饮品咧， 朱古力咯， 唔系， 唔系我知你讲边一种， 仲有咩辣？同埋乜嘢甜嘅？ 系咩？ 同埋咩甜嘅？ 系咩？有嗰两只 有 咩？ 有啲新出嘅味噶，而家真系多咗。 好辣甜啊嘛！ 呢个雪糕糯米糍，我由细到大都几中意食，系唯一一样我比较中意食嘅甜嘢，所以我比较留意个市场动态嘅变化。 雪糕糯米糍，我几中意食香芋味， 系香芋 味，好味啊！ 本身香芋都系好正啊， 香芋味香芋咧，其实我好奇怪，我本身麻麻地香芋。 系，我又系唔食芋头啦， 系啊， 但系。香芋嘅甜品咧， 系啊， 我都 OK 嘅。 我识太多人咁样，我识太多人咧都系咁样，佢哋就本身唔系好食芋头，唔系好食香芋嘅，即系特别系鸡炸入边嗰嚿嘢都想拎走佢噶嘛，系啦。但系香芋雪糕咧， 大家亦都食嘅。 但系芋头咧，我有听一个说法咧，系半生芋啊，即系计半生瓜苦瓜之后有一力作，就系咧你人咧。老到一个时间，譬如到五十岁咧，你突然间会中意食芋头， 有啲咁嘅事 系真嘅， 有啲咁嘅事 系啊，我都听过好多朋友仔讲，我觉得咧系因为咧芋头咧，你真系炆得腍咧，佢真系好粉噶嘛， 系啊， 你五十岁咧啲牙咧弱啲啦，我觉得系咁。嗱呢个小弟嘅预见，唔知系咪真啊吓？ 你哋有冇食过咧？譬如喺咩台北高雄买嗰啲咧，嗰啲咩芋泥啊？好似瑞士卷咁嗰啲芋泥卷啊， 有 佢哋啲芋泥卷咧都可以将嗰个香芋嘅味道发挥得好好。 佢哋依家最兴就系嗰啲台式饮品就系嗰啲 芋圆， 但系佢真系粒芋头咁样，好似滗出嚟咁。 系啦系啦 系啊系。而佢呢个又好味啊，系嘛？ 系啊，我好中意食芋圆噶。 其实呢个芋圆咪就有啲似芋头， 其 实 系啊， 系 其实我直头觉得系芋头， 系咯，芋头咯， 好多 系啦系啦，即系加咗少少 Q 弹 feel 咁样啦。 系 啦，好咁啊，呢一个芋头雪。都就讲住咁多先。我哋今日咧所用嘅材料咧，我谂下啊，我哋可以用呢个混呢拿嘅雪糕糯米糍，以及呢一个咧就巧克力嘅雪糕糯米糍。好啦，咁你准备咗咪一盒咧？佢个包装一盒有两粒嘅，咁你就将嗰两粒咧就抌落个杯入边。 系 抌落个杯咧，你系无论系 capsule 嘅咖啡机，或者系即磨嘅咖啡机，定还是你屋企嗰啲蒸馏嗰啲，总之系摆到入去嘅。咁你就将呢两粒嘅雪糕糯米糍咧就放喺个杯入边先，好啦，然后咧你就好似平时冲咖啡咁样，不过个份量咧就唔好咁多啦。譬如你系滴漏嘅，咁你就准备大概咧系半杯嘅咖啡，你就一路滴落去。咁你本身个咖啡出嚟热噶嘛， 系啊， 滴出嚟热噶嘛，跟住你一路滴嘅时候咧，你就会慢慢就令到呢一个嘅雪糕糯米糍佢就融化嘅。佢一路融化緊嘅時候咧，佢嗰個嘅雪糕糯米糍嗰個皮咧，佢起咗個好特別嘅變化，你就會好似拉絲咁樣，即係你食嗰啲 cheese 咧，即係 pizza 嗰啲一拉拉，同埋一炸嗰啲芝士拉出嚟嘅。原來佢咧經過呢一個滴嘅過程之後，佢表面嗰層咧已經開始融緊，但係佢入邊嘅雪糕咧就仲未融嘅噃，未融曬嘅。於是乎咧，你嗰個嘅棉你出邊嗰層嘅叫做糯米咧，你一筆佢一拉嘅時候，佢就好似起到個拉絲個作用，蒙起上嚟咧都相當之特別，而且你再加埋呢一個咖啡嘅口感落去嘅話咧，你發覺成件事咧係好香咖啡味，而且點解我話用呢一個混呢拿同埋用朱古力咧？因為你用混呢拿，你就好似將呢個咖啡你唔落糖唔落奶，你就撞咗嗰個咖啡落咗奶同落咗糖嗰個口感。而且凍冰冰仲有嘢食。如果你用呢一個嘅朱古力嘅糯米糍嘅話咧，你就將佢撞咗做個 mocha 出嚟，咁你就變咗用咖啡滴滴下就滴咗個甜品出嚟，而且仲係。咩啊？唔系咩？ 冇谂起头先只狗仔 哦 ，mock 六剧嗰个 系啦，六剧嗰只狗仔 mocka 啊 ，O O 两声嗰只啊嘛，系啦，系啦，咁所以咧录嘅时候有 O O 两声噶吓，应该剪咗，系啦，嗰 O O 两声系我 O， 可能监制听到喂唔掂。阿白猿猴扮咗狗声太唔掂啦，跟住就剪走咗啦。 唔系剪接人员好似监制冇， 监制最后审批啊嘛，点都话系佢噶啦。咁所以大家今日如果圣诞节嘅时候，不妨即系试一试呢个简单。你落便利店就买到啲糯米糍，咁啊再加个咖啡机滴下滴下咧，滴到咁上下之后，你就出翻嚟自己拉下佢，跟住就做咗个几好嘅甜品啦吓。咁啊招呼朋友。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6点到10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6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剛才在咪后呢就讨论话啊已经陆续收到啲短信都系关于圣诞快乐嘅。咁我有啲朋友仔就啲靓仔靓女啦，咁样就会将自己嘅头像呢咁整咗圣诞节啦，同埋会 send 一啲圣诞嘅照片俾我哋嘅咁样。咁 但你个张真系好靓喎。 边张啊？ 头先你俾我睇个张咯，有个女士企喺度。 哦，嗰、那个都系 artist 朋友。我俾你睇邓青青先生嗰张啊，系啊 ，Kenny， 我哋平时做晨光第一线。 嘅主持 Candy 就咁样。 哎呀，好工整佢嗰张， 系啦， 嗰张系型，系啦，诶，专业啲嘅， 系啦，就系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会长邓星兴博士咁样吓。咁我自己有一张咧就得意啲嘅，就系早一两年咧，我哋二台都会做啲 sticker 啦咁样。咁有一个 Q 版嘅我咧就有个圣诞快乐，好似小画都有一张。 我有啊，我唔知揿下揿下，我又换个机咧。 系啊。 唔知去咗边啊？ 有机会嘅，实有机会嘅。咁啊，大家 啊有啊，我揾到啊 ，send 翻出嚟先。 哦 ，send 翻出嚟 ，send 翻出嚟，又系我嗰个大头咁样噶。跟住我系着住一件红色啊，红红地色嗰件衫，孭住个斜孭袋咁样嘅。有冇收到啊？ 有啊，收到啊。 系啦，咁样嘅， 几搞笑， 都几得意。 系啊，咁有机会又可以大家去。叫做 send 下呢啲互相讲圣诞快乐嘅嘢啦，咁啊，我收够咗噶啦，系啊，圣诞快乐嘅祝福可以 send 俾第啲有需要关心同埋爱嘅朋友仔。 你需唔需要我帮你哋再整个？ 需要， 需要，需要啊！ 有啲咩点子啊？你喂，不如咧，你如果你今日整得切咧，就圣诞节嗰日梗系整啦。你整定2024年嗰个 Happy New Year 得唔得？ 应该整 Happy New Year 系啊，或者其实我自己中意农历新年多啲嘅，农历新年嗰啲， 农历新年都要整 挥春嗰啲咧，恭喜发财咧，我好中意用噶，因为嗰啲咧一个自己嘅 sticker 咧已经齐晒，又恭喜发财又成啊！你知好多人同我讲恭喜发财啊嘛，系啊，我都系始终觉得咧，同我讲恭喜发财嘅人咧系多过同我讲圣诞快乐嘅人嘅咁。 通常都系嘅， 系啊， 通常都系。 咁交俾你啊，嗱，你除咗整2024年嗰、那个嗰、那个 sticker 之外咧，咁农历年嗰个咧，你睇下有冇我哋咪有合照嘅之前，即系我哋几个神光啲主持，你整一个咧就神光第一线，祝你咩乜乜乜咁样，跟住再整到我哋每一个人再整一个咁样。 突然间你咁样听，好似工作量好大啦，但放心嘅，帮我做嘢咧，我会请你食饭嘅。我哋系一个好叫做好公正嘅， 佢不求回报噶，佢好好 嘅，佢都求回报嘅系嘛。 我会求回报噶， 求回报嘅系嘛，咁啊，大家开心啦。嗱，喂，呢啲题外话 睇错咗你啊，孔奕璇。 呢啲题外话啦。 我求你哋都可以帮我整翻个靓啲咯。 我会。 喂，嗱，讲呢个享乐时代，讲几句啦。咁琴日咧有一个好识于微时嘅朋友仔结婚啦，咁啊，其实十岁就已经识佢噶啦，一齐打波大嘅，咁、所以佢喺美国飞翻嚟香港摆酒咧，佢一嚟就系话，喂，可唔可以帮我做司仪？咁我梗系话得啦。咁但系咧，佢话，但系嗰日好棘噶，我系几棘啊，12月24号咁样咯。咁我话，点会啊？一口就应承啦，因为真系识咗好多年啦，佢成家立室咧，亦都系我自己好乐见嘅一个画面咧。好啦，问题出现咗啦。系个棘喺边度咧？咁佢琴日咧就系尖沙咀某酒店嗰度摆酒啦。如果棘咧喺个封路嗰度，哇！所以咁嘅，琴日咧我已经好醒啦，冇揸车啦，系咪先？因为你揸车根本咧拍唔到入啲商场嗰度，你拍入商场咧，就算你走嗰刻你都攞唔到车噶嘛。好啦，我咧 攞车喺出边都塞到你走唔到啦。 系啦，咁我已经懒醒啦，咁已经系话喂搭车啦，搭公共交通工具去到附近咁样，跟住喺尖东嗰度咧。就已经落咗车啦，因为佢已经封路啦，喺科学馆嗰度咧， 佢 开始封。哇！我已经行咗一大段路啦，同埋琴日都有少少冻啦。哇！走嘅时候咧，都真系棘手啊。走嘅时候咧，又冇车啦，又 call 唔到车啦，乜都做唔到噶。我几乎咧要喺尖沙咀咧步行翻自己屋企，即系我喺奥运站附近住啊。我真系着住个皮鞋，我真系行翻屋企咯。 有冇试过攞个地图出嚟睇睇？其实可能都系三 K 到嘅啫，可能 系咪叫我跑啊？叫我着住身， 以你嘅功力 跑下啦， 单脚跳一跳都翻屋企啦。 咁啊，饮大两杯唔系唔跑啊， 饮大两杯跟你跑到呕啫。 因为琴日咧，呢个情景都可以讲，好耐咧未做过啲婚礼咧，入边有啤酒劲饮大赛啦。 系咩？ 因为我朋友咧， 好玩 系啊，佢真系行晒啲酒喺度咯。跟住我个新郎嗰个朋友仔咧，就好似财神爷咁样派利是咯，即系斗快饮咯。 系 好癫啊！ 不过唔好饮咁多啊，酒都伤身啊， 真 系又唔好啊。酒能乱性， 但系有好多朋友咧， 都唔主张。 但系有好多朋友咧，都喺度饮呢个酒精饮品嘅时候咧，佢又换翻封人情翻嚟。 哦，喂，哇，咁佢好劲 喎！系啊，唔系我朋友都系叻仔嚟嘅，即系好有实力嘅珠宝界嘅巨子嚟嘅，系咪先？咁所以就希望开心啦！即系头先船仔都话啊，琴日咧12月24号咧都好多朋友结婚拉埋天窗嘅，咁 啊 祝福啦！即系无论今日、听日。今天、明天、后天、大后天，所有咧叫有情人终成眷属嘅你啦， 我哋都有位朋友， 系咯系咯， 系啊 ，Mimi 都结婚喎 ，Mimi 系啊 ，Mimi 都结婚啦，系啊，同埋阿乐仔嘛，系咪 啊？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落咗广东， 结婚系广东，唔系嗰个乐仔啊， 都铺晒出嚟啦，其实 咁得啦，咁得啦。